另一艘船相撞后沉没。南韩总统文在寅指示有关部门动员一切力量，同匈牙利政府配合展开救援工作，并指示立即组建以外长康京和为首的中央对策本部，向当地派出紧急应对组，并要求有关部门同遇难者国内家属保持联系。南韩外交部表示，驻当地领事办人员正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06点，跌128点，成交金额1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9点，跌11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2.6升6毫，方达控股新上市报3.6，盈富基金27.5跌0.5，中国平安86.05跌1毫，建设银行6.17升2仙，友邦保险75.75跌9.5。港交所252.2跌3.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09.56，瑞士法郎1.008，澳元0.692，加元1.352，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837点，跌166点。港金现价报1198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92美元，卖出127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慢线，交通意外未清场嘅，而家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啦，深水埗桂林街有爆水管，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同埋荔枝角道咧，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咁就系桂林街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同埋荔枝角道咧，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而家市区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荔枝角收押所，龙翔到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子豪，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向小朋友推动音乐文化。 件衫好大只噶， 你中意鲸沙定中意杜丽莎？ 咩啊？咩咩咩系杜丽莎？ 阿咪点讲啊？ 小凤啲朋友。 想知道我哋下次会推荐边一位乐坛前辈，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Give Me Five》啦，多谢。 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学界超声道。 大家好，我是香港田径队成员陈正峰，大家可以叫我做 Michael。 我的田径主项是400米和400米栏，我400米的 PB 是49秒44，而400米栏就是50秒16。我在这两项香港青年排名分别是第一和第二。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逢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逢 show 嘅听众，早晨。 24度气温，相对湿度87%，虽然咧冇乜点落雨，但系咧天气都凉咗。 系冇错， 24度啊， 系啊， 啲大风添 啊，系啊，五月尾啦 吓。系啊，喂，我又要同大家讲下咧，我啲医疗趣闻啦，真系 有几趣啊！我听到你又要睇医生，我都唔觉得趣啊，件事。 听到佢把声冇乜力啊！ 冇嘢嘛，我覺得 開始軟弱。 唔係，我覺得我用呢個心態去面對所有醫療事故都幾好噶。唔係，佢唔係有意外嘅，純粹我又去睇醫生咧，我發覺哇，你對自己嘅身體咧，真係越嚟越覺得有趣啊！ 越嚟越了解係咪？ 係啊，咁 真係能醫百病咧，自己因為自己咧病咗咁多次。 能醫百病嘅話，佢就唔使。 係啦， 其實你一個月你使唔使使10,000蚊去睇醫生啊？ 咁又唔使係嘛？ 連埋嗰啲按摩啊、中醫啊、咳嚟咳嗰啲啊，講真唔爭得 申報我呢方面嘅利益嘅 嚇。做咩你唔申 報？咪先，你唔申報你都要。照交税，唔好意思。 可惜我就避唔到10,000,000。 系啦， 啊，你话如果我睇医生睇到成1,000,000咁啊，威水啦。跟住就报纸访问我，曾生你做咩唔申报咁样？跟住话我冇实际嘅利益，所以我唔申报。 啊，系咯，唔关事啊，或者我老婆睇医生嘅，系啦，唔关事。 都唔得 啦，都唔抵得咯，佢咩都得噶啦，佢。 我即系有感而发咯，你见到 系啊， 冇钱啊！ 大家冇想知我哋讲咩？睇下明报头条嘅啫，睇到火啊， 系咪？我哋唔系高人。 我头先同阿祖讲，嗱，你试下报税嘅时候，你填到自己个有1,000,000嘅话咧，你都想唔报嘅啫。 如果我有1,000,000嘅话，我有咁多钱，我几乐意去报。但我见原来那些咁有钱啊，仲是高官那些樣都可以成功避税1,000,000的话，我自己赚到的税咁多，仲要每一度写报税单度想喊啊！你知唔知啊？ 填少一格又惊税公 开嚟，系啦，都要交， 系啊， 即系咁样咯。我哋以前嗰句咧，虽然明明想讲睇医生嗰句。多有多報，少有少報，少有少報，若然未報， 時辰未 到見報。 我希望佢啊，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啊， 我哋深信香港有法律嘅。 但係佢係最高嗰個喎。 嗱，總之香港有法律，有地都係法官嘅。 我哋全部係第四權嚟噶嘛， 係咪啊？ 所以我哋咪有權咯。我可以監察佢咯，行政、立法、司法， 但監察完之後，佢都出嚟回應，都話唔關事。 得噶啦，認咗咩啊？ 係啊， 我哋用中國人嘅傳統智慧， 冇實際嘅利益無需報。係 啊，唔係通常我哋發覺咧，走投無路就會講呢句啦，公道自在人心啦。 我唔想呢一句。如果佢真係有問題嘅話，我會隔走佢啊。 通常咧街頭打交咧，咁如果就算你真係蝕咗章咧，你都會拋低佢噶嘛。 睇路啊， 系啊， 系啦，明知赢唔到啊，冇办法啦。 世界系远噶，波系远噶， 三世相逢 系啊。 好啦，又讲翻， 唔 好讲佢，讲你睇医生。我真系好火啊， 因为第一批嗰啲咧收报税表嗰啲咧，要六月二号之前交噶啦。 我交咗啦， 就早咪就填紧。 咪啦，我都喊，就话我都头先阿田讲得好啱啊，好惊填错， 好惊填漏啊。 因为我旧年系有填漏，但系我填漏一啲资料嘅嘢，佢寄翻俾我，我收到个信封，做乜嘢啊？我发生咗啲咩事啊？我原来我填漏咗啲嘢啫，我补翻填。 定系原来咧，你系唔够大咋啲金额，所以就惊啊！ 哦， 即系如果你争得好多咧，可能连税局都会觉得咁大冇理由你会唔记得嘅。 哦， 所以应该系你唔小心 大。即系税局唔会同我哋争啲鸡毛蒜皮嗰啲数系咪啊？ 唔系，即系鸡税局咧，鸡毛蒜皮追你。 哦， 咁大嗰啲咧， 佢 大到唔记得咗， 睇唔通咁多个零系几多啊？咁 系啦，会唔会可能系咁啊？即系其实系我哋真系我哋冇用。 唔知道、啊。 我哋如果赚啲钱多啲嘅话， 都系我哋做好人、啊。 我哋就唔使填咁多。 一句讲晒，我哋冇用啊！又买唔到嗰啲咧八千九百八十万嘅楼，佢仲一嚟三个月之内买两单，我冇肯借，我读新闻咋， 佢到期啊， 我冇到期啊， 八 千几万嘅楼啫嘛，你估我将来买唔到啊？佢老公都一把啦，系咪？即系嗰阵时先买啦，系咪？ 把鬼火， 系咯，我两把火添啊， 真 系 好嬲住， 系啊，真系好啦，好少咁啊，系嘛？ 记得啊，大家要填啊，报税啊，大家人人做好报税嘅，咁就唔会漏税。 系啊，你继续讲啊。你个医疗事故唔好俾我翻转头啦， 我都同你一齐嬲你明唔明啊？ 我养生之道，我唔想咁火啊，咁 一交好多口，我都要交重税啊！ 哦，听翻我啲就好少啲噶啦， 嚟 只脚咬柴成年啊嘛， 你仲未好翻？你嗰阵时系真系一 跑大阪马拉松嗰阵时咬噶嘛，之前咬噶嘛， 跟住就要停咗训练噶嘛。 系啦，咁我谂紧嗰成年啦，咁再 keep 住又睇物理治疗，但系点解仲会痛嘅咧？咁样，跟住忍唔住啦，真系顶唔顺。再睇另一個醫生，跟住咧，即係佢哋嗰啲門派啊、路數唔同嘅，咁呢個醫生平時可以開藥嘅，之前睇物理治療嗰啲唔開藥噶嘛，咁樣，咁啊睇話醫生啊，佢要認得我喎，佢話我認得你，你要跑步嗰個啊嘛， 係， 我話你仲未好翻，我係啊，成年都仲未好翻。 跟住個醫生就話，其實你係我見過嘅病人裡面最小事嗰個，不過你個人就比較蛇龜，成日都話自己痛， 拖得耐啊。 跟住咧，佢即係搜查資料，哦，你好啊，好啊，呢個客，我遲咗，我好快，我要快退休。 四个字啊，任劳任怨啊， 我要快退休， 任宰割 系啊， 系啦，你帮佢，如果俾我睇多两次医生啊，佢都唔使报税啊。跟住佢就话啊咩，除鞋啦，睇下只脚啦咁样，跟住两边望下左，望下右，我伤左脚啊嘛，跟住佢话嗱，你自己望下你右脚点样屈法嘅，嗱你感受下呢种嗰个感觉咯，即系佢要你自己做对比，跟住屈我只冇事嗰只脚啦。跟住我话，你感觉到啦嘛？我话系，感觉到，感觉到，紧啦 ，OK，OK， 嗱，到你左脚咯， 系， 哇， 嗰个阔度，即系嗰个叫弹性系咪好高啊？嗰、那个 直情右手，即系我只好嗰只脚咧，就好似即系咧紧致嘅肌肤， 系， 哇，水嫩圆滑咁样，真系 范冰冰嘅皮肤啦， 范冰冰嘅皮肤， 你可以将范冰冰嘅皮肤摆喺只脚嗰度， 摆我只右脚嗰度，系啦， 比喻嚟嘅啫， 哇，左脚一喐啊，直情就好似桂花田， 我都觉得桂花田噶啦，你讲衰嘢，够胆讲第二个明星咩？系啊， 唔系桂花田都林雪啊，好阔啊个肚腩个位咧，我只脚喐嚟喐去咧，直情好似游紧自由式啊蛙式咁样咧，佢话你自己感觉到咯。哇哇咁我都我话医生好似玩奇人奇技咁样嘅，点解我只脚咧嗰个脚掌喐到咧？嗱，听唔听到声啊？哇，有埋杜比音响咧 ，click click 嗰啲声啊， 系啦，喐啊，直情松啊咁样咧。跟住我话嗱，你知咩事啦？咁样，跟住我医生可唔可以话翻我听，点解我只脚咁松？佢话韧带松咗啊。 哦， 我韧带松咗，系啊。跟住话诶，坐翻起身啦，啊，俾多个动作你做，哇，跟住又再前后喐啦，哇，真系喐到咧，好似人哋嗰啲360度咧玩公仔咁樣， 即係話你係鬆咗嗰只腳，係個幅度可以轉得好多。 係啊，幅度好大， 因為有啲人嗰個 係 啦，有啲人都可以轉得好多嘅，譬如跳舞嗰啲朋友嗰啲咧。 係 但你就係， 但 係 佢 係 經過， 係 啦，佢係經過訓練可以轉得好大啊。係啦，我係經過呢一個。 人哋拉筋鬆嘅， 好想講你嗰只腳可唔可以形容你嗰只腳係條條揈啊？係 啊， 我又未去到咁嚴重。 因為你頭先個形容係令到我呢三個字嘣嘣嘣咁樣彈咗出嚟㗎。 咁係等你多一份嘅同情對於我，少一份嘅攻擊。 你知我今日好火噶，你唔好乱对我，唔好乱咁攻击。 真系似只鹅掌，我真系。 系咯，系咪啊？ 咁点算咧？医生话即系话你嗰个咩啊？ 韌带 松咗，点、啊、样可以扣分紧啊？罗斯啊， 跟住就惨啦，知唔知？仲要受多个打击，跟住佢就话 冇得救啦。 唔系佢话咧，嗱你成年啦，系咁啊，自己修复唔到噶啦。咁我推介你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嗰个再讲啦。跟住我就 即系佢要俾一个治疗计划， 第二啲方法系啦。咁跟住我就忍唔住，我就话：阿医生啊，即系咁，我哋而家用翻过往经验啦。我以为咧拗柴好小事啫，点解会搞到自己修复唔到？跟住佢话：嗯。你几岁啊？今年， 哎呦， 好啦，最紧要系跌到嚟呢格，跟住话做咩啫？咁样佢话你唔系十几岁啊？个 A P I 出嚟啦， 系啦， 五十年前 啦，你 系 运动员， 你知唔知佢到最后呢个打击几咁大啊？佢唔系再同你讲话你有冇即系好 攻击嚟噶？ 系啊，佢系人， 唔系佢讲现实啫，因为真系一百年几， 你十几岁咬柴，诶，好快好翻啦，修复能力好强噶，四十岁啦，你而家。你唔系攞呢个嚟比啊嘛？ 哇！个二胡即刻有人出嚟拉啊！个护士开始拉二胡啊，仲唔系唔拉啊？ 即系自己拉叮叮查查出嚟咁。 同埋你成年啦，已经松咗。 就因为成年，点解都会好唔翻？就佢因为话你今年出把年纪，岂有此理？跟住佢就话唔可以咧。即系话唔系用自己嘅身体可以去恢复翻咁样， 跟住咧阿医生就话啊退休计划又可以做一个月啦， 退休计划又迈进一步啦。 咁佢有冇话系要需唔需要做手术啊，定点样啊？ 佢话咧都系，其实我上次噏过一次噶啦。佢话咧你试下用嗰啲咧求星专业治疗法咧， 即系咩啊？ 嗰啲咩喺你身上面抽啲血小板啊，用翻你自己组织打翻落嗰度啊，然后刺激佢啊，等佢生翻。佢话你唔用外力， 你真系咩人嚟噶？我好想问啊，咬柴嘅人即系何其多啊！我想话，世界各地有边个去到要用到呢、這、一个即系 富血小板治疗法 打翻入去咁样， 好劲啊！真系， 我都真系觉得佢屈你钱噶，你个样咧即系似好好揿啊，会唔会啊？ 即系我明明系天蝎座，佢就当咗我系水鱼座。 阿田，你有冇试过咬柴啊？ 我又好耐之前咯，做书嘅时候咯，唔系，但系我 两我做之前。 系啊， 你真系唔好咬啊！你仲老喎， 幼稚园喎，你小学都唔翻噶咯， 小学甩个教啊，跌过即系扭伤过噶，冇事。就算连我女又未成日攀攀爬爬跳跳扎嘅，佢都左脚右脚都会 有冇一啲自我嘅方法可以锻炼嘅？即系譬如拉多啲筋啊，或者每日做某一类型嘅练习可以。 但因为我已经要一年时间去做啦嘛。 但你呢一年有冇做先，大佬？好明显冇啦。 咁就的确系断断续续 嘅。唔系啦，自己嘅身体啊，话晒你四十岁啦嘛，入去都知 啊。 学阿医生 咁， 我未到啊嘛。 山水有相逢， 未到啊，我系未到啊。 你过两年就到你踩份 两年啦。 你过两年踩张招皮咧， 我买8900几万嗰层楼啊。 哎，掉咗 我哋讲咩？唔得，我决定伤起你一份报纸啊。 我帮你出气， 敷1.6亿购两物业。边个冇申报？我继续揸住佢咁样，我都要。 我即刻帮你攞只歌去回应佢。 佢讲咩啊？ 呢只系边个噶？ 未听到 烟草 啊？ 陈柏宇啊？ 咩啊？ 你瞒我瞒啊？ 唉，好啊。 约会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亲亲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最好过， 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 陈柏宇啊，你们我们啊吓，头先阿祖话立下宏愿， 呢首歌真系几好嘅， 系啊，睇下可唔可以喺今日节目里边咧，尽量将呢单新闻套落唔同嘅地方度。 你试下开另一个题啊， 首歌都真系可以你们我们换都好啊。 嗱，我一开始咯，换 一千万。 喂，搭的士嘅时候咧，你有冇曾经俾的士嘅一啲叫嗰个叫做即系设备咧吓亲啊？或者好惊讶咁样啊？ 有啊，咪就系话有一架的士咧，好有零食俾我哋啊，摆喺后边啊，咁跟住咧有啲叮叮噔噔嘢喺度噶嘛。 我话好多年之前我试过有一个可以唱卡拉 OK 噶咯， 唱卡拉 OK 系啊，佢就系用咧即系前面嗰块喺车厢里面嘅倒后镜啦，佢有半块咧系有得睇电视嘅， 系 系啊。咁我有试，但真系好廿十几年前啦。 嗱，咁佢冇隐瞒啦，系咪先？你一定睇到系咪？ 你呢个入得麻麻地。 头先你其实第一句应该入啦嘛，我话你冇俾嗰啲设备。吓亲佢话，够我今日睇到呢份报纸吓亲。 你放心啦，我真系会运到位嘅。 但系而家讲紧咧，而家唔系讲紧话咧，嗰个的士咧自己加添嘅设备，即系头先你嗰啲卡拉 OK 同埋你嗰啲系新增噶嘛？ 系自己我 佢架车原本嗰啲设备咧，你信唔信咧？如果一个从来冇搭过香港的士嘅人咧，佢会惊讶嘅话。咁先进嘅你哋， 香港有呢啲咁嘅设备， 但唔系格格香港嘅的士都系一模一样嘅咩？即系正如大家咧，每一个人交税系应该都系要公平噶嘛，系咪？ 呢入得唔几好，一模一样， 系人人公正噶嘛，系咪？ 好啦，佢咧话说系做咩事咧？佢话咧有两三个大陆游客咧，佢就话琴日就新闻出咧就话佢搭咗架的士，咁咧佢一上车咧好衰啊！首先我觉得个司机咧一开头笑鬼佢，佢上嚟佢就话啦，去边度？佢就话咧， 咁唔系笑鬼人哋啊！ 佢未到，冇咁快住。 我今日俾都想进入啊！ 佢话咧就要去一间酒店，嗰间酒店就系话咧德迪路酒店。 德迪路吓， 系啦， 使唔使饮噶？冇喎。 系啦，咁佢应该用普通话噶嘛？我谂我再尝试模仿一次啦。说去边度啊？德迪路酒店， 系 德迪路酒店。 嗱，我冇得讲嘅，因为我有睇到呢单新闻。但我想， 但你觉得个音似唔似？ 我覺得個音唔似，但係因為佢有講到嗰個地標啊，即係除咗酒店之外，因為嗰間酒店係起喺一個商場上面噶嘛，佢講另外嗰個咧，好容易就會即係記得嘅。 咁 就 佢講， 你可以估下。 係啦，咁啊，佢話德迪路酒店。 有呢間咁嘅酒店嘅咩？ 喺九龍區嘅。 係啊，其實嗱，真係笑佢嘅，我覺得真係唔係幾啱嘅。佢係話咧。去 W 酒店 哦， 系啦 ，W Daddy 路 Daddy 路 Daddy 路，佢只不过讲得唔正啫。但个司机咧，竟然佢写埋自己心声，嘿，唔讲英文咧，讲得唔正咁样。 但嗰间酒店冇中文噶 嘛，你可以叫讲咩啫？ 真系冇噶，真系冇中文噶。 咁你叫佢讲咩啫？咁可以点咧？真系系啦。 但佢算其实都估到啊，因为咧佢有讲到咧，佢咪喺一个又圆又方上面嘅一个商场嘅。佢讲嗰个又圆又方咧，其实个司机都有笑佢嘅，就系话佢都系讲得唔准嘅，讲咗咩话？咩圆唔知咩嘅咁样？ 哦，咁你一要入佢啦。 咩啊？ 圆方真系唔系个圆岛嘅个方。 咁点啊？咩嚟噶？ 圆你唔知咩叫圆方咩？ 咩啊？ 即系说咗大话之后想兜翻啊？圆方 嗰个方。 哎呀，你又成日话要入人，都唔入嘅你真系。 你太过咩啦？ 太 文 绉绉啦， 系咪咯？ 我攞接凳嗰啲嚟噶。 系咯，好啦， 眼仔胶啊。 咁跟住咧，佢对个的士有啲咩设施觉得新奇咧？嗱，呢个真系咧匪夷所思嘅。佢话咧，当佢上到车嘅时候咧，咁你 佢帮佢翻译啊？ 唔系啊，咁的士道门咧，你知上到车会自己闩埋门噶嘛，你唔使自己搞佢噶嘛。佢话的士嗰个乘客咧大感惊讶嘅话。司机啊，你们呢个车都咁新奇嘅，点样感应个开关噶？ 系 嗱，正常啊，可能佢个叮咚，你个门识得闩啫。 系系 个司机系衰啊，玩鬼佢真系。佢竟然同佢讲，佢就话声控噶， 嗌佢闩门就闩啦。 嗱，你试下咁样。 解啊！ 咁跟住咧，佢话咧，趁架车停低嘅时候咧， 嗱，你试下讲开门啦。 佢就讲话开门，佢自己司机啊，开门，跟住揿咗个掣啦，个门就弹开咗。跟住再嗌话关门，道门又砰一声闩翻， 佢想自己就揿掣， 你自己揿掣啫嘛。跟住乘客就话好神奇喎， 哎呀， 真系好衰格， 尴尬啊， 好尴尬。 其实佢可能心 生活苦闷，见有真系咁好玩，咪玩下咯。 我真系觉得系两睇嘅， 但系无伤大雅噶，系咪啊？ 跟住咧，你中意个司机？ 但如果你系坐喺架车度，你俾人玩嗰、那个，你会唔会觉得无伤大雅？ 你仲要事后知 噶？我事后知可能就 系啊。好啦，嗱，跟住咧，嗰个的士司机咧，仲要加多句，佢就话。嗱，以后啊，喺香港坐的士啊，唔好乱讲咩咩门咩门啊，分分钟你唔小心讲错咗开门啦，跌你落车噶。 哦，系啦。 跟住个乘客咧就话：师傅你真好人啊！好彩你讲俾我听， 好彩你教我吓，好彩你教我，我就可以安全小心啊！ 嗱，你话呢、這个，你从一个好开心嘅角度就话，诶、，just for fun。 讲真，我哋三个平时做节目就算啦，对住啲听众啊，我哋都你笑我，我笑你，咁讲下笑都会有啦。 嗱，你当笑话 OK 嘅。但系问题系咁教咗佢，叫佢唔好立乱开门闩门都啱噶。 佢叫佢唔好立乱讲啊，唔好立乱讲咩门啊。 但呢啲咧似有阵时我哋玩啲小朋友咧，即系啲小朋友玩嗰阵时佢哋唔识咧。会吓吓佢哋嗰啲咁样， 但我即刻谂起咧 ，N 年前咧，许冠文嗰阵时，佢哋嗰啲唔知咩铁板烧定唔知咩合家欢咧，啲、人就话俾佢听，厕所兜嗰个冲水咧系爱嚟洗手嘅，咁啊真系似一时彼一时啦，大家要小心啲嗰道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今日起接受申请，朝早八点起，陆续有市民到落库房委会客务中心交申请表。今次是首次接受电子申请，申请者要在45分钟内完成填写表格，期间不能中途储存资料。如果闲置申请超过2分钟，申请过程会被终止。有市民表示，在45分钟内未必能够填好资料，因此亲身为个仔交表。今期居屋的6个屋苑包括何文田、冠德苑、长沙湾海德苑、葵涌上文苑、将军澳雍明苑、马鞍山锦辉苑和沙田旭和苑，合共4871个单位，下个月12日起截止申请。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在医疗保险研究中发现两大问题，包括消费者在购买个人医疗保险时，因为沟通或条款问题有期望落差，以及医保产品的可持续性低，随着年纪增长，保障越少，未能够减轻公营医疗压力。黄凤娴建议消费者要看清楚条款和多作比较。他举例，如果关乎索偿成功与否的医疗所需条例，有条款会按保险公司的意见界定，但有些公司又听从医生的意见。他建议保险公司应该要采用客观写法，又建议应该统一合约条款的字眼定义，确保消费者有统一的理解，有助他们自行比较。前高官冯永业涉嫌收受商人陈婉玉51万元的案件，陈婉玉继续出庭自辩。他提到2016年4月传媒披露他和冯永业的关系，形容个女当时知道之后好嬲，之后就离开香港。陈婉玉在庭上又说，当时感到好委屈，好担心和个女的关系，更加因此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他又提到，因为自己是第三者，觉得自己不啱，所以一直没有将自己和冯永业的关系告诉个女知。美国国防部早前向国会提交有关稀土金属的报告，建议设法减少依赖从中国进口，希望寻求联邦政府资源，促进美国本地开发稀土资源。国防部未有透露报告内容，只是表示涉及联邦计划，希望透过经济诱因提升国内产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会继续同总统、国会、工业界合作，减少对中国稀土金属的依赖。美国自2004至2017年间，有80%进口的稀土是来自中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56点，跌179点，成交金额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系跌二十四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8893点，跌11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2.8升8毫，盈富基金27.45跌2毫，方达控股新上市报3.59，中国平安86.35升2毫，建设银行6.17升2仙，友邦保险75.7跌1蚊，港交所252.4跌3蚊。华夏沪深341.65跌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9.909，瑞士法郎7.79，澳元5.434，加元5.808，新西兰元5.115，欧元8.7433。每百日元咧，港元7.1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0824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19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87美元，卖出127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中间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封了快线，现在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就是路面有障碍物封了快线。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段马场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只是近段马场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佐敦的卫理道由于有爆水管，去公主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屯门和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唉， 好闷啊！ 拍拖仲有边度好去啊？ 情侣们一依拖住手上山拍拖啦！电视节目新系830，今集大派本地交友拍拖贴士，话你知边度打卡放闪最好风景，边度睇日出最浪漫，点样露营最有个人品味。星期日晚10点，港台电视31。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Oscar， 出面横风横雨，今天我哋二人一世界咯。 老板娘，我谂住专心工作嘅啫。 佢嘅意思系话咧，雇主同埋雇员啊，喺恶劣天气之下咧，你哋都要一齐有一啲安全措施要做噶。 唔系咧 ，Oscar 呢度一啲都唔安全啊。 老板娘，我想专心工作咋。 佢系想话你哋两个一齐进入安全庇护所度避风雨。放心啦，嗰度听到收音机，可以听到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噶，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做足安全勿放松。我系 Oscar 陶玉麟啊。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我呢个拍档真系嘅，佢咩医疗咧，佢都试过，希望咧真系咧医得翻好佢。咁其实医得翻好佢，啲医生咧又可以做啲退休，其实都一举两得嘅。系啊，不过你要努力加油，做多啲工，赚多啲钱先得咯。我哋有请曾志豪。 人哋辛苦得嚟自在食或者自在洗，我食就系食，系食药。唉，点解天系咁对我嘅？ 你唔谂下自己几多岁？你好好保养自己身体噶啦。 我明白噶啦，我完全明白了。嘿，咁啊！呢几日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学校啊、校友嘅名义啊联署啦。我哋琴日都同大家讲过啦，连师奶界嘅代表都有联署嘅。不过当然啦，呢个世界咧有正就必有反嘅，有人联署，亦都有人反联署嘅。好快咧，已经有一啲即系建制派嘅朋友啦，或者直情有一啲咧就系教育界嘅代表咧，佢就话：你哋呢个做法太过分啦！你哋系骑劫咗呢一个学校嘅名义啊！你哋用政治操控嘅方法去搞呢啲联署。咁佢逻辑其实就好简单嘅啫。佢就话，譬如你呢间风骚中学啦，可能有100个校友，而家咧你有10个校友咧就自己发起咗咧，就用风骚校友名义联署。喂，其他90个校友可能佢唔赞成嘅，你用呢个方法去突显出你哋嘅政治立场咧，呢个就代表咧骑劫咗咧风骚学校咧其他即系学校考生嗰啲名义啦吓，你哋呢个咧就叫做政治操控。咁啊，但系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根据你呢个逻辑嘅话咧，呢、这个世界上冇人咧可以用咧校友嘅名义去做任何嘢嘅。譬如如果我系风骚校友，我想捐钱，但我又好想咧母校威威，咁我就谂住用风骚校友嘅名义咧捐款咧，话赈灾啊、筹款啊咁样，咁系咪都唔用得咧？因为可能会有好多校友话我冇捐钱嘅噃，我都唔赞成你捐钱去帮人嘅。你而家系骑劫咗我哋学校嘅校友名啊？定系捐钱系好事咧？你就如有荣焉走出嚟舐，系啊系啊，诶、我都系风骚校友噶，不过我冇捐钱啫嘛。哦，一去到呢一啲咧，即系惊打烂自己饭碗啦，大是大非嘅事咧，就缩啦，就惊啦。喂，你冇问过我、好多时你都见噶啦，用校友名义去做嘅事，捐款啊，咩慈善高尔夫球会啊，甚至乎你见有阵时咧，有啲人跑马拉松咧，佢哋可能系五六个柴娃娃咧，佢哋都会自己。都是同一间学校的嘛，可能他们都会写着我们风骚中学呢这个远征马拉松比赛的校友会，这样难道你又说他骑劫了人家的马拉松吗？用这个跑步骑劫学校吗？都不会的嘛，是不是？大不了的其实你真的可以反制的，你觉得风骚学校有很多不同声音的，你觉得不可以只是被他们拿来联署呢，就是说反对这个逃犯条例的，咁你咪发起另外一批学生咯，你可以噶，你咪一样揾翻一个喺风骚学校读嘅校友，诶、哎，我就1987年咧风骚学校毕业嘅，我而家就支持修订逃犯条例，没不是逃犯，无惧修例，咁你咪揾翻你嗰啲 friend， 你嗰啲校友，记得系真嘅校友，嗱呢、這个好紧要吓，咁你咪揾翻啲人联署咯，咁冇问题噶，咁到时咪大家知道系香港真系好自由噶，你可以赞成，你又可以反对。嗱，同埋咧，世界上嘅嘢咧就最怕双重标准嘅。我系咁依揾少少资料啫，其实已经试过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有新亚校友啊，即系中大嘅新亚校友咧，系发起联署登报咧就系反港独嘅。咁嗰阵时佢哋一样咧都系写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哋系新亚孙嘅校友啊，我哋希望咧广邀校友联署，提醒学弟学妹咧唔好堕入港独陷阱。咁我呢一个新闻系嚟自边度嘅咧？系嚟自2017年嘅文汇报。啊！嗰阵时我又唔见到有报纸会闹佢哋嘅，你骑劫新亚书院啊！你政治操控啊！啊，即系啱自己听嘅时候咧，嗰啲就唔叫做骑劫。嗱、啊，最尾咧，我就想讲一句啫。如果咧你觉得有100个人，你唔可以用10个人嘅声音就代表咗整体嘅话咧，咁你记住啦，你记住啦，唔好再立乱咧，就话咧伤害咗14亿中国人民嘅感情啦，唔好立乱就话咧全中国人都不会答应啦。喂！你冇问过我噶，你系咪都骑劫咗我啊？风头火势，今日做节目，我会随时攞啲冰水啊、风扇啊去泼佢凉，唔系煽风点火，系想降熄佢到火。我想收埋佢份报章嘅头版，我唔希望佢只眼睛够细噶啦。 如果佢只眼咁细咧，仲要塞咁多个零咧，你知一千万好多个零噶嘛？我惊佢塞到只眼唔知咧，睇唔睇到嘢啊？你眼就有冇视噶？你唔好睇唔到咁多个零噶你，黄耀总冇咁大只眼，唔好睇咁多个零啊！ 唔使担心我，我对于数字咧唔系太敏感。 我考你一千万佢得个零， 一千万有六个零，错咗添啊，七个零先啦。 我唔知六位 数字啊嘛， 过十八 系啊，七个零啊。 哎呀，真系肉酸，我哋连数几多个零都数唔到。 唔系啊，但系呢啲唔系最肉酸啊，上到头版啊，咁样俾佢上到头版，我谂佢仲觉得冇错，呢啲先至叫做最肉酸啊。风头火石，我最要讲嘅呢一单新闻咧，虽然就上唔到头版，不过咧都几肉酸嘅，因为咧关于香港嘅事情，但系咧就根据日本传媒咧就出咗啲报道，讲紧嘅咧就系香港航空啊吓，佢哋咧飞去日本成田机场嘅唔止一班嘅飞机啊吓，有六件零件咧就话脱落，导致咧成田机场一度咧要关闭跑道，尝试去检查揾翻有冇啲嘅零件跌咗落个跑道度，就惊咧会影响到一啲飞机升降嘅安全。而后来就没有发现在跑道上面发现零件的，就估计零件应该是在飞行之中就中途脱落。日本的国土交通省呢、就认为这件事件其实真的挺特别，因为都很少见的。而香港的民航处也都确认了涉及零件就主要是一些小螺丝组件和一盏损坏了的滑行照明灯，应该就不会阻碍到这个航机的安全的。不过由于事故接连咁样去发生啊，已经要求咗香港航空咧作一个详细嘅报告噶啦，而即系正所谓低处未算低，高处未算高啊，两样都中晒，点解咧？因为咧佢哋继续有同类型嘅事件出现啦，到到琴晚咧，香港航空咧就再被揭发咧有呢、这个飞机啦，喺佢哋嘅机翼底下嘅盖板嗰度咧又有螺丝脱落，系需要维修嘅。民航处咧已经希望佢哋检查所有嘅飞机啊吓。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都几惊嘅，因为讲真啦，究竟我即睇到呢单新闻咧，第一个谂法就系、是、其实一架飞机咁大啦，你甩咁一两粒嘅螺丝系咪会好危险咧？呢、这个其实阿祖真系唔知啊，我谂好多嘅听众们都唔知啊。但如果到民航处都叫佢哋要检查所有嘅飞机啦，亦都有咧本身系机师嘅立法会议员啊，阿谭文豪咧都讲咗，情况真系唔常见嘅，飞机有嘢跌出嚟咧系可大可小嘅，唔单止可能会有人受伤啦，如果遗留咗喺跑道，又或者会影响到飞机嘅升降安全呢一样嘢咧，都系要留意嘅。即系我估冇咗粒螺丝，又唔会令到佢解体嘅。不过可能会影响到其他飞机嘅安全，同埋点解 keep 住有嘢跌出嚟咧？其实呢一样嘢都几惊噶。咁啊，而家咧就唔单止香港嘅民航处好高度重视呢一件事啦，日本嘅传媒都报道咗。咁啊，搞到咧，琴日有一啲嘅飞机咧，亦都系有一啲延误嘅，都系因为同类型嘅事件。咁我谂咧，今次得到咁大事嘅报道之后咧，唔单止呢一间嘅航空公司啊，我谂其他嘅航空公司啦，香港又好，唔系香港都好啦吓，都需要好好咁样去正视呢一件事啊。话晒我哋本身搭飞机，对于飞机嘅构造啊，佢哋嘅认识啊，真系唔系最多噶。搭你选择你嘅航空公司，嗰样系出自嚟自于一份信任啊。而如果你攞咗我呢个信任，但最终系得到系唔安全嘅话咧。都是諗住去旅行啫，諗住去外國做嘢啫，可能有啲人係一啲 business 嘅 trip 嚟㗎嘛，係咪？冇諗過啊，我哋嘅生命可能會有影響到㗎嘛，所以唔該，四日有八次嘅零件啊飛咗出嚟嘅話咧，香港航空希望你可以好好咁樣啊睇住啊，因為有啲人已經講，哇咁樣，我哋唔夠膽搭你呢間航空公司啦。風頭火勢。好驚！我本来唔系谂住咁踢佢嘅，佢又搽唇膏啦。佢最屘无端端咧，就系喺我哋直播室里面做紧节目嘅时候，攞支唇膏出嚟搽咧。究竟系咪真有啲咩重要嘅人物会出现啊？吓，你自己解说一下好。呢啲排成日好中意做下节目搽唇膏啊，桂花田。 琴日我播唔到嗰只歌咧，有句歌词就解释咗啦。记唔记得中间嗰句点唱啊？ 极待苦味， 就系咯。红唇烈焰。极待苦味， 干啊嘛， 搽润唇膏啦咁， 干润唇膏。啊，今日不约而同， 阿祖咧就讲飞机，我就讲飞机里面嘅工作人员。嗱，早阵子咪有个新闻就话咧，喺搜查几个空中服务员嘅行李里面咧，发现佢哋嘅袋里面有牛角包啦，有牛奶啦，有乳酪啦，同埋有一樽咧冇收据嘅樽装水。嗱，几个职员咧就触犯咗公司嘅条例，虽然咧就冇被公司炒鱿鱼，但系咧都收到 warning letter， 即系警告信啊。咁啊，报道内容仲话咧，由于航空公司咧，佢就话啦，佢哋近排咧就发现啊，有财产损失数目上升，为咗保障公司嘅权益，防止损失更多咧，所以咧就会啊随机抽查机舱服务员的行李啦。咁除了自己买的用品要保留收据之外，其余属于公司的一律不可以拿走。通告呢还写到明，他们只可以将未食用的空中服务员的餐，例如水、水果和三文治等等，还有乘客看过的报章可以拿走。之外咧，其他都唔得啦，唔怪之得咧，嗰啲空少啊，空姐啊咁鬼瘦啦，食都冇啖好食。嗱，单新闻咧，都有讲出嚟咧，都其实即系话你嘅员工偷咗你牛角包啊、奶啊、水啊，都俾人笑啦。啊，仲话咧捉到啊职员咧偷牛角包啊嗰啲咁嘅等等嘢。其实咧有报章记者咧因为呢件事啊，咁啊就走去访问咗一位咧现役嘅空姐啊，咁咁睇下佢啊究竟咩情况咧？点解会啊攞张牛角包牛奶咧都即系吓咁大件事要捉佢哋啊，跟住又话去罚佢哋啊咁嗱，真系唔讲由自可就一听之下咧，原来佢哋真系冇阴公猪噶，每次准备飞机餐咧，嗱大家乘客坐喺度等食啲飞机餐啦，虽然咧就会以最多客量100%至105% 嘅，其实每次咧都系有实少冇多嘅，得94%嘅，点解啊？明明有100人得94份，系啊，佢哋话公司博有客人咧唔食，尤其是系夜机，虽然咧好多次都博得到嘅，好嘢咁，但系都试过咧，全部客人100%食，咁得94份，咁点啊？咁我哋咪唯有将空中服务员嘅餐都攞埋出嚟俾客人食咯。啊，而家咧同仲有，佢话而家咧嘅短途机咧又即日来回啊，乘客又多咗。空姐咧佢话试过咧，翻朝头早7点去到目的地之后咧，又要准备回程，夜晚就放8点。佢哋期间系冇食晏时间嘅。佢话自从咧同事被捉咧话偷牛角包啊、牛奶水之后咧，佢话好多同事都宁愿啊唔食都唔会拎走自己属于自己嗰份叉飞机餐，有啲咧连公司嘅原子笔啊都唔用啊，宁愿自己买啊，费事俾人误会。唉，打份工啫，都系为两餐啫嘛，系咪？人人都知道飞机餐都唔系几好食噶啦，连份嗰份唔系几好食嘅飞机餐都唔俾足一份同事食，呢份工真系啊！下次各位乘客啊，如果你唔系好肚饿嘅咧，你留翻份飞机餐啦。系啊，留翻份飞机餐佢唔会掉，佢系会俾空姐食嘅，所以我哋都系要对佢哋好啲啦。 咁我上次叫佢俾多份我， 咁你就食翻你个。午餐嘅啦，你 我唔可以同空姐讲，空姐我食咗你只 午餐咯， 对啊。 陪你飞，远出天边海角都敢去飞，陪你飞去。我当清风将你轻轻托起，等你一声允许，等你没再也许，等你在我耳边话一句，等你想等到。的心情不生记起，愿你远去，我只好一个人孤单在飞，想你 想得痛悲，想你直至老死，想你梦里每天亦希冀，想你想拥抱你，相拥一刻盼望一世，别怨你如果今天你记取，倾出一生也愿可留住你，留住你一起，陪着你飞，远出天边海角都敢去飞，陪着你飞去，我当清风将你轻轻托起，一里百里千里亦里，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唔知點解呢排呢排咧無端端係流傳好多嗰啲咧話好準嘅生日數字心理測驗啊！ 我都有見到一個， 又有一個就話咩？ 我有計，我有計， 我有計，但呢個咧好多年之前， 好多年前都有 計過，即係將你嗰個生日嘅日期、年月日加曬所有嘅數字，最終咧變成一個單位嘅數字，即係譬如你最終係加咗變成係62咁樣嘅， 就 變六加二，咁你咧就係八呢個字咧就代表住咁樣啦。係 咯，無端端又翻炒， 好得意啊！ 咁佢之前仲有一个咧，就话系有幅图嘅，佢就话咧俾你见到咧两幅图有啲地方系唔同嘅。佢话但系咧每个人第一眼睇到嘅唔同咧都唔同嘅，系啦， 即系捉错处嗰啲系咪啊？ 系啦， 即系可能 佢都系捉错处噶啦，但系睇下第一眼咧系见到边一样嘢有分别先嘅，咁 反映住一啲嘢咁。 系啦，咁跟住咧又有一个咧就几得意嘅，佢就话。譬如你佢處境題嚟添，佢就同你講話，你咧就知道咧會有隻動物咧，就有兩隻動物就會嚟送消息俾你嘅，一個就講好消息，一個就講壞消息。 你想聽好消息先啊，定係壞消息先？ 唔係，請你話俾我聽，你覺得送好消息嘅咧會係邊一隻動物？送壞消息嘅邊一隻動物？ 喂，我呢個冇玩過，想玩過。 係啊，係啊。 我覺得送好消息嘅係一隻馬騮，壞消息係一隻老鼠。 佢好似冇佢， 唔知你頭先咁講，我真係 我明，我明，我明。 有畫面啊，係有個卡通人物嘅馬騮走出嚟。 個畫面係好消息係一隻大象咯。 係啊，佢又唔可以全。全部俾你自由發揮 嘅， 唔係，因為咧佢係得幾款嘅啫。譬如佢咧， 兩隻動物啊，揀俾 你揀。你考起我要揾翻呢個出嚟，因為頭先我開頭見到咧，就係我阿祖大賣嗰個咧，就話個生日數字嗰個咧，係啊。但係嗱，問題就係咧，究竟譬如我哋十幾廿年前玩嗰個生日數字咧？佢俾嘅答案同十幾廿年後係咪一樣嘅咧？ 我覺得應該差唔多 咯。我唔知喎，但係今次呢個答案好短 嘅 啫喎。 係啊，好短 嘅啫喎。但係佢通常都係幾正面嘅，我見到都。 都唔係嘅喎，有啲都嚼嘅喎。 係啊，但我見到咧，通常 幾句啫嘛。 佢落到正面嘅話咧，都係一件好事嘅，即係你永遠睇完嗰個數字啊。我比如我玩嗰個心理測驗係一嘅。 我都揀咗啊。 跟住咧，我係一啊。 一係 你睇完你實覺得啱嘅。 財哇，你係陳偉霆喎。 係啊。 財能與運氣兼備，但心臟唔好。都比较细胆， 系啊， 你算唔算？ 呢啲永远都唔会错噶， 都唔系。有啲人可能系又有才能，又有运气，但好大胆噶嘛。 哦， 你会唔会觉得自己系属于无畏无惧啊？ 我唔觉得我自己细胆，但系我心脏有问题啊嘛，所以你点会吓我啊？ 哦、 我天生个心烦系闩唔埋噶。 咦？咁佢讲啱咗，呢个唔系个个中噶。 但系喂，你借得一至到零号嘅啫嘛，即系十种 嘅 啫嘛。 系佢有佢仲有特别号码噶， 几多号啊？ 佢有嗰啲唔知咩11、44有啲特别款噶，好得意噶。 咁你都最多得十零款啫。 我系我撞鬼我系特朗普啊！ 哦， 我系四啊， 即系大假发啊！唔系唔系， 佢话你能干，天生大有领导能力， 永远都系赚咗先噶，你实唔会觉得自己唔会话。 但比较冷酷，缺乏人情味。 哦，点止啊？ 又好冷酷， 冷酷啊，懒惰咧？ 懒惰同懒惰咧，就属于懒音噶啦。如果读错咗，系啦，冇理由噶，系咪先？真系啊！阿田，你有冇玩过噶？ 我系九啊！ 你系九啊？九系咩？ 呢个数字都啱你啊！ 大家话， 哇！你争少少就系夏威夷嚟噶咯？ 夏威夷喂， 夏威夷系八啊嘛？ 经典嚟噶夏威夷，如果做到夏威夷都唔知几好啊！ 哇！呢个真系错晒啊！你真系九啊？ 系啊！ 你冇报晒数啊？ 冇啊！ 马国明第九型 哦。 天才般嘅记忆能力， 哇错喎、啊，真系， 真系错晒噶。 咁呢个唔啱啫，咁就 系 第二个准噶嘛。 系啊， 佢有几句嘢， 佢得三句啫嘛。如果得三句有一句唔准，仲系错到咁嘅话， 两句嘅、 啊。你简直啊，讲大话，我已经翻去转头啊。 但容易感到寂寞，边个女人唔容易寂寞奶奶啊？ 唔系、 啊， 有一啲真系觉得好 OK 噶、啊。 唔系噶，每个人 系唔系好得一个人噶？我觉 得系、哦、啊， 唔系啊，但系每一个人心底里边咧，你如果懒感性咧，突然间。圈蛙过后，你突然间问佢，其实你会唔会好容易感到寂寞？佢可能佢都同你讲，系我有阵时都会。 咁我又唔会 多多少少 系啊，因为你好少圈蛙过后嘛，你长期都圈蛙当中嘅，你明唔明白？ 可唔可以唔好同佢？可唔可以唔好同佢做心理测验？ 讲埋阿田嘅第三句嚟听下， 冇得两句， 得两句添就。 佢只系 你 100% 错啊！你同啊嗰啲师长有咩分别啊？100% 错啊！ 你同马国明嗰啲样喎，真系你咪扮嘢啊！ 冇得呃噶呢啲，佢真系出生年月日加嘛。 啊，又好少噶喎，两句都唔系咁正面咁。 我屋企有三条狗啊，系啊，我啊唔知边个，即系我屋企四个成员加埋都系三条狗咯。 即系都系狗啊？ 系啊系啊，乐乐唔同咯。 即系都系你啊？ 阿明永永同阿华都系狗。 天才般嘅记忆力啊！不过唔系佢打牌嘅时候，佢记牌应该几好噶。 O K 噶， 可能系记得到。 内产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会继续同总统、国会、工业界合作，减少对中国稀土金属的依赖。美国自2004至到2017年间，有八成进口的稀土是来自中国。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043点，跌192点，成交金额3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1点，跌12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2.4升4毫，盈富基金27.45跌2毫，中国平安86.3升0.5，方达控股新上市报3.56，建设银行6.18升3仙，友邦保险75.3跌0.4，港交所252.2跌3.2，华夏沪深341.65跌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9.915，瑞士法郎7.792，澳元5.437，加元5.809，新西兰元5.119，欧元8.74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8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0,824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1,98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71美元，卖出1,27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丁九桥啦，出九龙方向啊，较早前咧，由于桥中间咧路面有障碍物噶，就要封咗快线噶。而家封路重开，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新界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军营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深水埗桂林街有爆水管啦，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荔枝角啊，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噶，就是封咗一段嘅桂林街啦，介乎大南街至到荔枝角道一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屯门啦，同埋屯门公路小榄转车站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嗨，你好，我个名同节目名都系一样 ，Albert R 欧瑞强。我哋专播中英文经典靓歌，耳熟能详嘅，沧海为主嘅，都唔会走得甩噶啦。闲日即系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Albert R 欧瑞强。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今个星期骚动音乐有 Robin and Candy 同埋佢哋两支吉他。 你闯我开新世代一个，我共你手抗衡无尽风波。 一年五日 ，Robin and Candy 将会回顾佢哋过去七年嘅音乐，亦都会将佢哋新碟嘅歌唱俾你听嘅。 我越用越见迷人星空。 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报报个天气。 系呀，24度气温，相对湿度84%。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我哋12点之后咧，我哋有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 唔 系未 去过啊？ 系啦， 今次我哋有特别主题喎。 系啊，有啲地方咧，唔知道你有冇去过，但肯定咧，区区有睇头啊，区区都有嘅。所以咧，边一区嘅朋友咧，都可以话俾我哋知。 系， 如果你有去过，我哋香港有一啲有特色嘅。按摩店嘅话，系啊，嗱唔系嗱，唔需要一个香艳嘅音乐嘅。我哋讲紧咧，因为真系有好多朋友工作咁忙，生活咁快速，可能真系需要去揼一个骨嘅，揼个靓骨嘅话咧，我觉得四个字，重新做人，或者系一生何求，或者揾到个好嘅 改头换面， 系啦，做翻个人 出发咩都好。 我真系觉得嘅，如果你揾到一个咧合适你嘅按摩师啊，可以帮你做到揼到个靓嘅骨嘅话咧，好过揾到个真。 哦，都系 坚噶， 使唔使讲到 咁严重啊？ 真爱又如何？ 系啊，只有真爱，只有真爱。 系啊，我又得起首歌系啊， 会真系好紧要噶。所以如果你遇到过，或者你而家遇到紧呢一个喺按摩店遇到嘅真爱嘅话咧，十二点之后咧，我哋唔系要做啲乜嘢，即系嗰啲咩推介啊，边一间啊，唔使嘅。 系讲下你嗰间按摩院咧，有啲咩特色啦，有啲咩即系嗰个设计啊，都好好好噶，招呼得。 系啊，因为我哋想。搜集一下咧，究竟香港會唔會有好多咧奇形怪狀 啊？ 唔同特色嘅按摩店，所謂奇形怪狀咧，譬如可能有啲係上樓上嘅，我哋跟住都會同你分享咧。我同阿桂花田曾經夜闖過，啊唔係夜闖，係闖過呢啲，係啦，樓上按摩店又有啦。 我樓上嘅按摩店咧，我都到過誒唔同種族嘅朋友咧，對我有熱烈嘅歡迎嘅。 嗱，我哋仲有嗱，學你話齋唔同種族啦，仲有你香港市面上有好多中西日韓，即係八國聯軍齊曬噶嘛。 仲有除咗按身。 婚之外咧，仲有啲另类按摩嘅、哦。 例如咧，讲清楚、哦， 孕妇啦、B B 啦、 B B 按摩都有， 系啊系啊，都好多。 有冇咁正啊？佢几多岁人仔啊？何用去揼骨？ 系啊，所以嗰啲就即系名副其实叫 B 仔按摩啦。 系啦， 系 啦， 系啊， 唔系姓何嘅， 系啦， 系啦。咁或者嗰个叫做而家咪多咗啲蒸肉啊、蒸脚啊， 系咯，你讲得快啲，你停咁耐做咩啫？ 蒸肉系啦，唔系蒸猪肉， 蒸肉饼啊， 蒸脚啊，或者焗身啊嗰啲咧都系嘅，系咪啊？我哋都想即系大家如果试过嗰啲唔同嘅另类嘅按摩啊，或者 可以打嚟讲， 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我哋 唔好用到另类呢个字咧，即刻谂起好咸湿，我哋话特色啦，都会谂起咸湿嘢嘛。 我惊咸湿嗰啲叫主流啊，而家 唔系嘛？应该唔会嘅。 系啊，嗱，我哋到时三个我哋就比拼下咧，睇我哋边个。见闻最多 系 经过唔同嘅店铺最 应该系你最多噶啦， 你睇少佢， 我两个礼拜第一次嘅，如果有时间 系啊， 系啊，佢有少 我一嚟啊，两 part 嘅两 part 身啊，我先至够喉噶， 唔紧要，因为佢个身躯比较咧， 收声，我攞份报纸抹你块面， 唔系最好系做佢生意， 我今日火底啊， 师傅话 嗱你呢个就错啦， 只手一伸已经到只脚咯， 做阿田生意系容易嘅，你唔使点用力噶嘛，我 系 要揿死我超大， 你有冇试手按摩啊？ 梗系有试过啦。一直噶嘛，你知啊？如果大家有啲咩经验嘅话咧，1872388咧，欢迎你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啊，带我哋去到香港唔同嘅按摩店， 系啊， 识嘅。咁另外网上留言当然都无人欢迎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短短地讲一个先啦，好唔 好？ 呢个紧要啊，因为今日咧，原来喺香港嚟讲咧。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的 是 重要的 是 跟个交字有关的 是啊 是啦它叫做不 逃犯移交 是啦 什么啊 交嘛 是过几天它会出来回应的它会听到大家的诉求的 听到大家的诉交啊 是啊 好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5月30号 5月30号是啦原来就有两个的团体啊一个就是本港啊就是跟青年发展有关的慈善团体啦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致力去教育大家减少用一些塑胶的非牟利团体就夹埋呢就舉行了一個叫做不要交下去的一個日子啊就叫5月30號呢、這個日子呢就做響應叫做無交日 係啦即係 無交日係即係係咪有主題性因為呢我哋都睇到呢即係譬如6月1 號主題咪就係無交囉 唔係咁 佢有啲都 有特定嘅、 啊、 因為呢佢今次呢 行動咁樣 個主角呢就係一次性嘅塑膠亦都叫做短命膠例如係啲咩呢即係 有啲係長命膠嚟 㗎有啲可以循環再用㗎嘛 係啦但呢啲佢講嘅係咩嘅呢好多时候咧就是、一啲现代嘅社会，当你咧越富有嘅时候嘅一啲副产品嚟嘅，即系譬如你嗌外卖咁就会有嗰啲胶刀、胶叉、胶饮管啊各样嘢，呢啲原则上系用一次嘅啫嘛，所以一次性嘅塑胶咧，佢哋就 系 佢哋嘅目标嚟嘅， 希望可以做到大家唔好用咁多啦，咁系嘛？ 而佢真系劲噶，你谂下佢今次咧就系呢个叫做无胶日咧，就 系 香港度举行啦，揾咗60位 artist， 其实呢一排咧我去到譬如铜锣湾 好多 poster 好多 poster 周围都有啊，嗱一次过可以叫到。咁多 artist 幫手落 up up up 一 up 啲名啊嚇， 富城啦， 係啊，梁詠琪、張智霖、鄭秀文、陳小春、周柏豪、楊千華、郭富城、劉嘉玲、薛凱琪、蘇永康、林嘉欣、甄子丹、吳君如等等等等等，唔夠氣啊！仲有 Dilly 姐、袁詠儀啊、小齊啊，個個都係真係一線嘅 artist 嚟嘅。咁佢哋今次咧就係影嗰張相咧都好有心機嘅，每一位咧會同一種嘅一次性嘅塑膠咧就是、做朋友，但嗰個朋友係點樣咧？譬如阿袁靚靚咧，就係、一頭就插曬一啲交叉膠匙巾，即係都係一次性。但呢一啲咧，佢哋講到明，佢哋影相咧唔係去買翻嚟，佢哋真係執翻呢啲嘅用過嘅。不過就當然啦，洗乾淨咗先至用喺啲 artist 手上面啦。Danny 姐咧就用膠袋，嘉欣咧就係用阿嘉欣林嘉欣咧就用嗰陣時我哋買一啲生果咧，佢咪有個好似膠嘅網嗰啲咧。佢就攞呢个嚟做主题，阿君如咧就系胶筷子，咁阿千华咧就 胶筷子啊， 筷子啦，等我睇清楚先。 点样胶？ 或者饮桶嗱，对唔住，黑白相喎， 系啦，可能 饮桶。 阿千华咧就系做啲胶樽嘅樽盖，系啦。阿嘉玲姐咧就应该系发宝胶嚟嘅，咁好多咧都系用一次嘅啫。咁嗰啲 artist 朋友就用佢哋唔同，即系本身都 系 一个表演者啦， 就摆喺佢嘅身上， 就影咗都好似一个艺术品咁样嘅相，就希望咧推广话俾大家知，即系。 好簡單 ，enough plastic， 不要交下去。咁今日咧就係呢一個國即係佢哋叫做無交日啦。不如我哋香港嘅朋友，即係咁多朋友聽我哋風騷啊，我哋都想同大家講。一日啫， 系啦。如果你今日要嗌外卖嘅话，麻烦唔使用嗰啲叫做一 pack 嗰啲又要匙羹又交叉又交刀嗰啲嘅叫做餐具啊，可以走餐具啊嘛。 我上次试过一次，咁咧就去嗰啲大字头啲快餐店度咧。咁其实我都要老实交代，系我老婆督促我啫。我本来谂住嗰日咧就唔煮饭就去买外卖啊嘛。咁我老婆咧就拎咗个环保袋。里面有三个饭盒，即系嗰啲即系循环用嗰啲，佢话唔该你攞落去买外卖。跟住咧，我真系想话，哎呀，点买好呢？即系去到 第一次， 系啦，即系嗱，你试过未？我真系第一次。咁我 有试过， 我点算好咧？ 咁有人讲话将我啲饭摆喺我个盒度， 系啦， 咁 我 直接 唔系个次序系点咧？因为我去嗰啲快餐店度啊嘛。 系 咁嗱，真系咧，都有贴铺罩喎。你去到嗰个收银机嗰度咧，咁你就同佢讲话唔该，叉烧饭啊，叉我饭啊，叉完啲饭之后咧，咁我就醒啊，同佢讲句，我自己有。饭盒拎嚟，跟住你知唔知咧？直情好似 V I P 贵宾咁样啊！佢第一时间咧争在未放烟花，佢就话：你有带饭盒啊？我话系啊，我有带饭盒啊！你系咪三个饭都有三个饭盒啊？我话我直情有带多个添，我有四个饭盒添啊！佢话好，你等一等啊，咁样咧，佢部机即刻停低咗， 系 佢本来排紧队噶嘛，后边好多人噶嘛，佢停机，咁然后咧就带咗我去咧，嗰、 那个 柜位嗰度，即系你 攞饭嘅位啦， 递飞攞饭嗰度啦，咁样，佢就话咁犀利，你生意都唔做啊，生意都唔做住。带咗我去个柜位度，跟住咧，然后咧，佢就要即系同里边人讲话，喂，呢、這个9527啊，9527佢有饭盒啊，咁样 系 啦，跟住我就， 咦，呢个系你坐监嗰阵时 候的，所以佢最尾都会同我讲句，多谢你啊，9527，你为地球出一分力啦，咁样，系跟住我，咁我应该点做啊？佢就话，你同我打开晒啲饭盒佢 啊， 叫你啊。 系冇错，打开晒啲饭盒佢，跟住我话打开个饭盒就开，我话我系咪开一半嘅意思就开晒佢？ 人哋叫你打开个饭盒啊，有几难明啊？ 跟住又开一半，开一半， 真系火到嚟嘅啫！我今日好火啊，今日开 晒佢，全部开晒，跟住我话咁，跟住点啊？佢话摆翻个兜上嚟，全部摆晒个兜上嚟，跟住话喺个等，跟住然后咧佢就走啦。咁然后咧后面嗰啲水包嗰啲就开始叫我。喂，9527嗰个饭啊 ，hold 住 hold 住，唔使倒落个盒度，自己有盒，自己有盒，就嘿，佢一笔笔笔咁样，就 笔晒出嚟 咯。好简单啫，嗱，你有咗你嘅第一次啦，呢个第一次系咪几舒服啊？咁个感觉， 唔系。如果由屋企出发咧，你就真系可以咁样拿住四个外卖盒，即系自己屋企自家啲饭盒啊，可以循环再用嗰啲。但系咧，突然间咧，譬如喺出面街买嘢嘅时候咧，有时真系，哎呀，真系我唔愿意，但 系 又想买，咁就好麻烦 啦，唔麻烦噶呢个我反驳你啊，即系你其实习惯，所以我问咗豪仔先，嗱你第一次试咗啦，其实一啲都唔难做啊，系咪？ 其实我想话又唔系太直接噶，但系。因为咧，如果你真系好想话咧，一拎完个饭就走嘅话咧，你的确做唔到嘅，因为咧你要等啦，你仲要自己又冚翻晒啲盖啊，又重新包装好咧。即系如果你懒开嗰啲咧，你嗌外卖，怼张纸俾佢，佢成个袋拎俾你就走噶啦嘛。你的确系要承认嘅，你要做多少功夫嘅。 但你觉得型有冇型咗啊？ 有冇？ 你觉得冇型咗？ 唔会有型。 但人哋 做善事唔有型嘅。 喂 ，no no no， 我觉得唔系，人哋有个 V I P 嘅招待俾你，话呢件事我觉得自己高级咗。 因为你唔嗌嘅话咧，佢会怼咗个胶盒俾你啊。 系， 所以其实佢唔系因为有型咧，佢系我觉得咧系佢要解决啦，就系咧有冇可能咧佢唔使咁复杂？你谂下咧，佢好难长久做落去啊！我一个客人，佢又带我行一次。如果几个客人都系咧，后面唔使买嘢噶啦，佢每次都要你等等啊行落去。我觉得咧呢个系以后要改善， 未够普及咯。 系以后要改善。譬如咧，如果佢能够做到，即系我经过一次之后咧， 自携盒咁样，跟住咧有个自携盒袋，系 唔系直情唔系唔使有袋。譬如咧，你而家你嗌外卖咧，佢打张飞咧，里边都知系外卖噶啦嘛。其实如果佢能够喺个系统度咧做埋话，系自携盒嘅，佢揿个掣之后咧，你咪照自己行去咯。咁、水巴咧， 嗰个时佢先 系啦，水巴咧又唔使。咁複雜咧，要你嚟帶佢咧，因為佢真係唔可能係長久，亦都唔可能大規模。 明白。 十個客人裏面有一個咧 OK， 十個客人裏面如果有八個咧，後面真係唔使做生意。 如果佢嗱，佢咪嗰啲飲食集團咧，佢話、你小飯少一蚊嘅，支佢盒減少一蚊，咁樣可能又會多咗反應 噶嘛。我覺得呢啲可能係一輪， 我覺得 可能會出現咁樣。 同埋其實而家有啲都會係噶啦，就算茶餐廳都有 啊，小飯又會平啲嘅。 係啊，有噶啦，已經有一啲。 譬如點解我覺得咧，佢有機會做到咧？咪有啲食肆咧，佢係會叫你自己攞個托盤執好曬啲嘢噶嘛。譬如你嗰個姨媽家私度食飯咧，佢一定係咁噶嘛。 唔係，其實而家就算係去麥當當，佢都有自 指引，即系想你去咁做。 佢想你系咁样，即系但系佢会人执嘅。但 系 佢执有个别有啲咧，佢真系话诶，唔该你自己搞掂佢，因为我哋就悭咗个人手。咁你谂下呢个习惯，你之前都冇噶嘛？佢都帮你改到。其实我觉得真系可以嘅，最好就令到你咧就最方便。你带咗个盒去，你直情系当普通买飞食饭咁样咧，你就唔会话吓咁麻烦，我又要惊动你啊，我要等你啊，哇，我要自己执出嚟。 你嗰次嗰经历系真系有特登，因为后面有大排长龙。 系啊，系啊，我觉得可以再 加 多 个系统， 不过系好事嚟嘅。你有咗第一步咧，我相信你试下多啲人都咁做咧，我谂嗰个食肆集团咧，佢都会觉得啊，不如我都更新下个系统啦。 而家其实咧，我想话咧，叫我。外卖 pizza 嗰啲咧，咁佢都有个绿色制俾你咧，系你 要唔要 餐 具 啊嘛？你要揿绿色，佢好大个绿色制就话，可以免餐具嘅，咁你就 系 啊， 哦咁 OK 喎，呢个争好远噶，呢个又 系， 所以咧每人做多少少啊，冇交日啊，就系今日咧香港度举行嘅，就嚟到食 lunch 啦，系咪？一个 lunch 一日啫，行咗第一步嘅话，可能你都觉得几方便，亦都帮到手嘅话，咪继续做咯。 同埋我哋欢迎你将嗰张相摆上网呃 like 咯。 yes， 呢个时候呃 like 就最啱噶啦。好，阿祖话斋，型啊！你今日无交嘅话咧，就最有型噶啦吓。咁啊，叫做咩话？英文叫做 enough plastic 啊 ？No plastic enough。 哦 ，plastic enough, enough plastic 啊！你啱啊，对唔住，系 enough plastic。 哦、我谂啲官都要咯。 好难噶佢哋， 我哋今日要抽 交交、啊、 抽几耐咧？交 交 税啫，我今日。 什么冰了日上的眼眸？寒冬过后没有春与秋？什么吹了一生的邂逅？红花吹叶每一天消瘦，什么使你轻松的理由？忙碌已是用不得借口，什么使我甘心的接受？曾经爱世似轻烟一流，惜我的心到底有没有？连我不要再给我等候，等到天枯老死，看着日月相透，望抬高这一双的挥手，放开拥有，再可拥有爱心。地球有些不够，从今以后有爱便可足够。 王耀祖，广州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讲下咧，你哋去按摩嘅经验啊，欢迎大家去即系嚟自18区都任何一区咧都可以打电话嚟讲下，有咩咁得意啦？ 特色按摩店 系啊， 系啦，我哋最想听 另类按摩啦，咁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嘅。 系啦，系啦 ，OK。 好啦，继续环保。 好啦。 嚟緊啊，夏天啦，咁啊，而家五月尾啦，係咪？下即係過兩日咧， 其實而家都可以話係夏天㗎啦， 第24度而家， 咁你應該開心啦， 係啊，好愉快。 係啊，咪一陣間啊，26度啊，起碼好熱啊，好辛苦啊，咁樣㗎啦。 36都唔知點算啊嘛。係啦，咁啊嗱，揸車嘅朋友咧都知道啦，成日都係講緊，如果你泊喺户外咧，個室温即係個車裏面嘅室温咧，可以比外面更高㗎嘛，因為熱得滯啊嘛。咁點先至可以好環保地，又唔使开冷气，或者去唔使开咁大冷气，而可以又令到佢可以个室温都够暖，够清凉咧，唔热咧。 开窗咯 ，或者加风扇咯。 即系，但我想讲话，即系你泊咗架车喺一个户外嘅地方好耐之后，点样可以一开始就开车门，已经冇咁热嘅咧，系咪？ 哦，咁新加坡就做咗一样嘢，佢哋巴士咧就上面咧已经铺呢个草皮啊，咁 喺车顶啊， 喺车顶啊， 咁搞笑 啊！你知新加坡长期都热噶嘛？ 系啊，冇冬天佢哋。 所以系啦，所以咧佢啲巴士就唔想长期开咁大嘅冷气咧，而令到嗰个车里面凉咧，所以咧佢就喺个车顶度铺咗草皮，咁咧隔住咧，佢话真系争好远嘅，仲可以开25度气温啊！咁冷氣咁，咁但係喺印度佢或者試過，即係都好熱嘅印度係咪？ 添啊，印度 40几度咁。咁究竟嗰啲市民可以點樣嚇？ 將個草皮鋪喺身度， 係我啱啱想講， 我哋都係一樣。係 啊，頭殼頂鋪啲草皮， 好叻。 就算冇頭髮嘅朋友都冇咁尷尬添，仲植咗個綠色嘅。 咁會唔會嗰啲 係咁樣 鋪啲頭皮上去咧？ 唔會，嗰啲叫青頭仔，因為都綠色嘅。 青頭仔 係啦， 好難嘅，咪鋪喺個人度係咪先？ 著衫 咯。唔着衫唔得喎，其实唔着衫咧仲会热噶， 系咩？ 一嚟唔索汗啊嘛，冇衫同冇嘢同你索汗啊嘛。 但点解啲人热就除衫嘅？ 我就 系咯，我冇听过啲人话热就着衫噶，好热啊！我着翻件衫吸汗先，就好少听嘅。 咁你觉得可以贴 啲冰凉贴可以贴？贴喺格拉底度 做咩？你嗰个冰镇 bra 又俾你揾到啦， 终于发明咗出嚟啦， 揾到啦，系嘛真系。 唔系冰镇 bra 都系一啲嘢，佢用啲好天然嘅嘢，佢又好，佢唔系铺草地，即系佢唔系铺草皮。 喺印度， 亦都唔系铺喺个人度，佢整喺架车度， 人度嘅 系啊。系啦， 就会令到个人就会 石仔， 都话个车会系会好凉，好凉咯。 铺嗰啲石仔， 石仔咪可以煲热佢咯。 石仔系， 系啊，你 豬豬 你你开股啊， 系啊，嗰个阿姐。佢咧就将嗰啲牛 A 咧就揾晒落佢嘅车度。 我谂一世都冇谂到噶， 所以好彩我叫佢开啫，悭翻啲悭翻啲力啊！ 佢话但系喺印度咧，好多妇女即系好多人咧都会用啲牛 A 咧黐喺自己间屋嗰度噶。 有，因为咧西藏都有。 系啦，因为咧牛 A 会即系阻隔嗰啲热力咧，令到佢里面唔会 会臭喎， 唔臭噶牛 A 唔臭噶， 牛 A 系唔臭，牛 A 牛 A 因为食草所以唔臭 噶，所以咧 仲可以当燃料。 嗰个人将成架。日本车闻晒牛 A 变咗啡色，佢话哇而家我唔使开冷气，仲要开窗，可以感受到既环保又凉到。佢哋个 多咗啲乌蝇飞过嚟咁解啫，冇嘢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建制派39名立法会议员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递交联署信，就逃犯条例的修订提出两项建议，包括将移交罪行刑期门槛由3年增加至7年或以上，同时各地向特区政府提出引渡要求，必须要由当地的中央机构提出。以内地为例，建议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移交要求。建制派相信两项建议可以加强社会对修例的信心和释除顾虑。建制派班长廖长江表示，如果政府不同意，建制派仍然要开会讨论，包括投票意向等，达成共识后再行事。至于设立追溯期方面，廖长江说建制派内未能达成共识。建制派中有4人并没有参与联署，分别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内会主席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和实政原卓的田北辰。 位于英国的非牟利组织香港监察发布来自六个国家15名国会议员的联署信，要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这一批议员所属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奥地利和马来西亚。他们在信中表示认同需要就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案件寻求公义，相信可以按法律学者和立法会议员提出替代方案形式处理，令香港有时间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修例，最终达至一个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保护基本人权和法治的解决方案。信中又表示，现行的引渡法例在中港两地设立一道防火墙，能够捍卫香港的法治。又指出香港在连接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有关角色、有关键角色，亦是中国最重要的投的资金来源地。香港的法治和自治对所有联署议员的国家有着重要的利益，希望林郑月娥考虑撤回修例，寻求其他选择。有报道指，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图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购入两个位于半山的单位，其中一个单位相信以公司转让方式购入，而郑若骅未向行政会议和政府更新申报。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的时候说，相关物业并非由律政司司长实际拥有，司长亦无实际利益，按照规定无需申报。至于相关的离岸公司，郑若骅并非该公司的股东或董事，亦无实际利益，律政司司长一直按照规定就他作为政治委任制度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作出相关的申报。根据规定，每名的行会成员在委任之初和其后每一年都要申报包括配偶、子女有实际利益的土地和物业，而登记利益若果有更变，行政会议成员要在更变后有效日期起计的14日内通知行政会议秘书。前高官冯永业涉嫌收受商人陈婉玉51万元的案件，陈婉玉继续出庭自辩。他提到2016年4月传媒披露他和冯永业的关系，形容个女当时知道之后好兜，因此就离开香港。陈婉玉在庭上又说，当时感到好委屈，好担心和个女的关系，更加因此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他又提到，因为自己是第三者，觉得自己不啱，所以一直没有将自己和冯永业的关系告诉个女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086点，跌149点，成交金额35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0，深证成分指数啱啱跳咗系8,896点，跌11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3.2升个二，盈富基金27.5。系跌毫半，中国平安86.7升0.5，方达控股新上市报3.47，建设银行6.18升3仙，友邦保险75.35跌1.35，港交所252.4跌3蚊，华夏沪深341.75跌3.5，工商银行5.59升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09.61，瑞士法郎1.008，澳元0.693，加元1.352，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12，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859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1,97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6美元，卖出1,27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爆水管封路啦，佐敦维里道有爆水管，去公主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开啦，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就系佐敦维里道系有爆水管嘅，去公主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开啦，唯一行车线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至于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去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带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隔音屏方向屯门，德士古道行人桥方向石围角。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Oscar， 外面横风横雨，今天我们二人一世界了。 老板娘，我打算专心工作的。 他的意思是说，雇主和雇员在恶劣天气之下，你们都要一起有一些安全措施要做的。 不是， Oscar， 这里一点都不安全的。 老板娘，我想专心工作。 他是想说你们两个一起进入安全庇护所避风雨。放心，那里听到收音机可以听到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的，嘉宾有他。 恶劣天气下开工，做足安全勿放松。我是 Oscar 陶玉麟。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得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好啦，1872388啦，我哋呢呼吁下呢晏啲呢一个这么近那么远，再 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惨都起埋真系。 系啦，我哋讲按摩篇。 系冇错。 有边啲嘅地方系香港嘅按摩你 系 有去过嘅呢？ 系啊。 所以呢你就要同我哋汇报一下啦，边一区都得嘅。 有冇试过啲咩得意嘅特别嘅按摩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啊，原来有呢啲按摩架。 系啊，我哋其实最想听系一啲呢，即系无论系个店铺嘅装环啊，哪怕是佢嗰啲即系特色啊，服务 啊， 啊 有啲咩好仔细嘅，哦，原来啊佢咁都有嘅，几好 啊，即系特别好。我知道咧，我哋有啲同学仔咧，佢都话，诶，佢识得有啲泰国按摩店咧，由入门口嗰一刻咧，到埋单嗰一刻咧， 都有冬阴功味 啊。攞两个椰青笠住你个头好冇？ 我想讲我其中有一个介绍，真系试过有人问我饮唔饮冻饮。 好，欣间要讲。哇，真系，所以我哋好想听一下呢啲。 有啲咩啫？ 兼问我喂，我煲咗啊，你饮唔饮啲啊？咁样。 区区有摩案。 系啦，事后嘅招呼系点啊？系咪你哇宾至如归啊？ 事后嘅招呼 系啊， 大家要俾钱啦。 唔系，同埋咧，我真系想问一下咧，有冇啲即系妈妈们啊？即系有啲叫做真系按。按啲讲紧即系 按妈妈咩啊？ 即系吹奶啊！即系嗰个叫做系咪有啲咁样吹？ 呢个我都有经验喎。 系咪啊？即系咁 样。我听过， 系啦， 即系我梗系我听过啦，唔系我自己有经验。 都想知道。 等间我哋慢慢讲 啦。 十八区按摩 系啦，可以打俾我哋啊！电话号码1872388，网上留言亦都无任欢迎。 愿你熟睡，但你是否不再醒了？ 豪雨露。 你的眼里，难道明天不想看破晓？ 唔经唔觉，六四又30年啦。 30年前，你仲记得吗？其实我哋咧就好难会唔记得噶啦。到30年之后咧，可能好多人而家谂紧嘅就系、是、啊，点样令到下一代都记得呢？在这方面我的家庭教育都做得挺好的。因为早排咋嘛，我先同我细路又喺度重复一次，究竟点解喺佢口中啊，点解要去嗰度点蜡烛嘅。咁啊，带过佢去嗰、那个即係集会睇过啲图片。咁你同佢交谈嘅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啲家长呢，你都不妨可以放胆少少。其实佢哋好多事情呢都会明白㗎。忘掉你在远方。当然啦，我当时用嘅形容词呢就会尽量贴合返佢嘅年纪啦。例如我都话啦，嗰啲系衰嘅军人啦，嗰啲哥哥姐姐呢系想令到我哋呢个地方呢更加好啦。係呀，佢哋呢冇走到啊，佢哋俾嗰啲衰嘅军人呢就打死咗啊。其实够噶啦，对小朋友嚟讲咧，佢听到呢一格咧，你未必需要讲咧嗰啲字眼嘅咩民主啊、人权咧嗰啲老老实实啦。大人咧可能都觉得三言两语咧未必解释到，但系如果你话俾佢听，嗰啲哥哥姐姐系为咗令到呢个城市更加好嘅话咧，咁真系更加好啊嘛！呢、这个小朋友咧好容易就会入脑，佢哋就会接受到，然后佢哋就会开始发挥佢无穷嘅想象空间。咁爸爸点解要去嗰度点蜡烛嘅？哦，因为点蜡烛呢是为了要记住他们嘛。咁点解呢嗰日要唱歌嘅？係呀，因为唱歌呢都係想话俾大家听呢，我哋冇忘记到佢㗎，有好多歌词里面嘅说话呢其实都係我哋想讲俾啲哥哥姐姐听㗎。係呀，咁然后我嗰个細路呢佢就会话，咁我都要呢跟住去点蜡烛，我都要话俾佢听啦。嗰啲画面呢就唔好俾佢睇住啦，老老实实，任何嗰啲咧，即系真枪实弹啊，嗰啲画面咧，小朋友真系会有童年阴影嘅。我希望咧，佢可能系记住有啲烛光咧，可能呢一种传承咧，就先至系更加重要。喂，因为真系30年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嘅，你年纪都越嚟越大啦。而家有啲人咧都开始好担心啊，究竟咧即系当30年前。佢哋仲系天安门母亲，有啲人笑笑系咁讲，而家都变天安门祖母啦。但系即系当然佢哋冇可能变成祖母啦。但系年纪越嚟越大啦，你话如果佢唔再将呢一个烛光点着，然后交俾其他人嚟接手嘅话咧，蜡烛可以点几耐，大家心里有数噶啦。要记住30年咧，就真系有啲难嘅。今日咧，我好想读一段咧，就系、是、一个美国嘅汉学家，佢叫做咧林培瑞啊，其实都几出名嘅。咁佢对呢个中国嘅政治啊、学运好多都好关心。喺佢早排咧，佢就出席咗喺美国佢哋有个咧即系纪念嘅集会，佢就朗读咗咧一段诗歌。咁当然咧，佢又有英文又有中文啦。我就发觉佢呢段诗歌咢其实你都可以成为呢而家大家最兴讲嗰种呢叫做懒人包啊。可以好简短咁话俾你听，其实点解30年过去都仲要记住呢段历史呢吓。你的眼泪。佢个诗歌系咁样讲嘅。我哋记住64系因为嗰个时候蒋捷年先至17岁。今日佢仍然系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是不会再长大的。我们记住64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刘晓波逝世，亡灵亦都将会困扰着我们，直到我们都逝世。我哋记住64系因为刺刀上面闪烁嘅篝火令人难忘，即使冇亲眼见过嘅人亦都唔会忘记。我哋记住64系因为普通嘅工人倒下去，我哋唔可能记住大多数佢哋嘅名，因为我哋都唔知道佢哋嘅名，从来都唔知道。 但系我哋记住佢哋作为人嘅举动，我哋都记住咗自己始终唔知道佢哋个名字。我哋记住六四，因为呢一个系最坏嘅中国，但系亦都系最好嘅中国。我哋记住六四系因为有啲人非常希望我哋记住，我哋记住对佢哋系莫大嘅安慰。我哋记住六四系因为另外有啲人非常愿意见到我哋遗忘，遗忘有利于佢哋维持政权。我哋仍然系要记住，我哋仍然要记住。我相信你总会揾到一个你记住嘅理由嘅。30年，六四。 第一首歌就拿真嘢出嚟， 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便瞬间陷入 Bella。 第一首的歌讲挂念一个未能在一起的人，他自己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他说录音太专注于技巧上了，根本就分不到心去想着这个人唱。 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会有点伤悲。 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魏景宏，林咏同 Bella 的作品《忽然又想起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魏芬妮、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10:50吓，头先听过嗰首系卢冠廷嘅《漆黑将不再面对》嘅吓，跟住《风骚快活人》啊。 但系有啲人咧，就真系可能要面对住黑妈妈， 系 因为咧就是、当你咧蒙查查添啊，可能 蒙查查黑妈妈。 我睇到嘅时候咧，我真系呆咗啊，因为咧就是、大家都有买保险啦，系咪？但系其实又有几多人咧，真系会将你保险入边啊唔同嘅少少嘅一啲条款啊条文啊，大家会论得好仔细啊？ 冇，我冇， 我都冇， 我都系讲个信字， 系。但如果你信错咗人嘅话呢，咁你会得到一个喊字，就好似 又系啊，又翻转头， 唔 好插咁远啦， 唔使翻转头， 好信佢啊。 系啦，因为咧今次咧就系话咧消委会啊，就系做咗一个调查嘅，就话市面上面咧唔同个人医保啊，系有啲魔鬼细节， 系 嗰啲细节，例如有啲乜嘢咧？ 佢特别就系讲紧嗰个自愿医保啊。 系 啊，因为政府推出嚟咧，就希望大家转会咁样个 系 噶嘛， 即系你自己嘅医疗保险 啊，即系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喂，你买咗之后唔使去公立医院噶啦，私家医院咧对你嘅保障会好足嘅。 系最好就过去啦，你哋咁 系啦。 我咧早排咧就同我即系个保险同朋友咧就喺度倾过自愿医保呢件事嘅，咁都真系咧，其实佢都好粗略咁去保你嘅啫。 系 不过有啲保障咧系私人嘅嗰啲保险咧又唔受， 系 政府。嗰份自愿医保系受嘅，咁大家要称究竟你个着重点系究竟边一个部分多啲咧？因为即系每一份保险咧都有唔同嘅项目噶嘛，咁系啊，即系你真系要听清楚，究竟私人保险保你嗰份，同埋政府自愿医保嗰份，同埋保险公司佢自制一个同政府合作嘅自愿医保，佢有三类喎，原来都可以有。 哦，系咩？仲有个自制同政府合作咁 啊？系啊， 听到都觉得乱啦。 其实有啲乱嘅。 唔系，因为政府自己冇推出噶，其实佢一推出嚟就系保险公司自己嘅 product 嚟。 因为政府咧，佢自己本身有一啲最基本嘅嘢。 嗰、那个唔系政府，嗰啲其实系几样嘅。咁总之咧，佢自愿医保咧，总之就系佢有一个基本盘。咁如果你肯俾贵啲嘅咧，就有再高保额啲嘅。但系全部都系保险公司噶，嗰啲唔叫做话一个叫政府，一个就保险公司自己，政府自己唔出噶。 啊，系啊，即系咁样，总之系咁样啦。咁同埋即系自己保险公司，总之我嗰日都睇到啦，哇， 有 三份， 有 噶 有噶， 有三个唔同嘅。 如果你买最平咧，其实就真系麻麻地嘅，系啦。但系而家应该唔系净系讲紧话你个价钱问题啦，即系话就算佢保咗你贵咧，有啲咩？ 魔鬼细节，嗱佢有啲例子嘅，你睇完呢啲例子嘅话咧，你真系会吓，唔系话咁样都唔保。嗱，例如有一位女士咧跌倒，跟住咧个主诊医生咧要求佢要住院八日 ，OK， 系啦，咁啊即系医生叫你， 系 啦。如果讲真，有边个真系好想喺医院度住噶，系咪？ 系 啊，咁佢话要住，咁你咪住咯，系咪？跟住保险公司就自己咁样讲，我坚称，我觉得你咧。是只是需要住三日嘅啫，所以咧头三日咧就有呢、這个系你真系有呢个医疗嘅需要，所以咧我哋公司系会保障你嘅，但系之后嗰五日咧就 是、 你要自己俾钱啦。 系啦，因为佢话 嗱你谂下呢一个系咩？嗱，佢有喺个解说到噶，佢话保单咧。即係嗰張保單嗱，呢啲就冇鬼細節啦。保單係有寫到話咧，醫療咩叫醫療所需咧，係由公司意見去界定嘅、 哦。 即係醫生講都唔係最權威，反而會覺得自己保險公司裡面咧，嗱唔知道大家嗰份保險裡面有冇啲咁樣嘅條文啦、啊、所以咧。连咧即系公司啊外科医生嘅建议咧，都只系建议嚟嘅啫。保单就睇翻乜嘢叫医疗所需，由我哋公司去决定。 系、 啊，所以公司好权威 嘅 都。 哇！你睇到呢一度嘅时候，我真系我睇到呆咗，我劲想立翻我份 保险 嚟睇下。 你会真系睇晒睇睇下，你可能中眼瞓噶啦。 其实讲真啦，你睇咗都未必明啦，系咪？ 系啊，你医疗所需真系好难理解嘅，真系。 即系所以，就算医生话要住八日，你都只系保你三日咁样咯。 系 嗱，呢个就一个例子啦。另外一个例子就话有一个67岁嘅男士，投保咗4年噶啦，保费咧就一加由21,000元加到43,000元， 因为佢自己改咗个高级啲嘅 plan， 系啦， 佢改咗嘅。 但如果你唔愿意嘅话咧，咁样咧就代表你系断保喎。 吓，即系我唔 upgrade 就变咗断咯。 嗱，我而家睇紧嗰个唔知系咪同一个例子啊吓，我睇呢一个咧，即系开头咧，即系我唔知系咪同一，即系唔系同一个例子啦，就冇话系个男士自己要求。要去加嘅， 佢呢只应该咧就系嗰个魔鬼细节咧，就系话保险公司通知佢咧就会更改保单条款， 系啦， 等佢获得更加医疗保障。点知咧嗰个更加医疗保障咧，亦都伴随住保费贵咗一倍咯，2.4倍 ，真系一倍啊！ 系啊，即系，但系可能系咪佢个后着就系话，如果你唔肯咁样更改嘅话咧，就当你唔想续 保 啦，系啦。 喂，咁你之前嗰啲你知道啦，你供一份保险 夹你上仓 四年 咯， 嗱，供咗4年咯，就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咁你。咁啊，呢一个已经哇，真系真系 2万去到4万一倍咧，喂，真系嗰个价钱真系每个月供都。 不过我觉得 呢位男 士 67岁，可能都已经系退休人士嚟噶啦， 点可能加到咁多钱？ 即系你睇下呢啲就系一啲嘅魔鬼细节咯。另外有一位嘅男士咧，佢就话咧，佢本身咧就喺呢件事件咧就一四 四年嘅时候咧就发生嘅。系一四年嘅七月咧，佢就续保咗。不过咧喺到八月嘅时候咧，就要入医院啊做一个肛门息肉嘅手术。 系 到九月咧就要再做相关嘅手术啦。咁即系八月做一次手术，九月做一次啦。不过当佢住院嘅时候咧，保险公司咧就要求佢保签一个同意书。你都知道咧，有阵时会讲啊，你身体边个部分保，边个部分唔保咁样。佢八月做完手术啦，九月再做手术咧，呢个保险公司咧就要佢啊剔除咗一样嘢，就是、有关于咧佢即系呢个地方唔保啦，因为做过呢个肛门嘅手术啊嘛，所以变咗佢九月嘅时候咧。嗰、那個嘅手術咧就係冇得攞到保險，八月就可以，因為咧要佢加簽一個同意書咯。 係， 哇！呢、這、一個即係咪又可以唔簽嘅咧？ 因為佢話咧呢種係屬於話你喺投保前已經有個病徵咧，佢哋就唔會保嘅。因為保險公司嘅理論就係話，我上次聽過佢講㗎啦，佢就話你間屋梗係未著火嘅時候咧，你嚟買火險我先會保你㗎、你間屋燒緊，你同我講話我想買保險，我邊會賠俾你啫？ 但個問題你又 個理論係咁樣嘅， 理論係咁，但係同時間佢受。咗保嘅喎， 唔系佢而家个情况咧，佢话头先个 case 啊，佢啱啱个咸淡水交界咧，就系话你之前 你七月就续保， 你七月续保，即系话其实你系重新再投过，即系唔系叫重新啦，你系再、你系再攞个保障啊嘛，佢就话俾你听，喂，你再续保咧。但你已經有咯，原來你已經有個息肉咯，咁、樣。 你可能就已經知道已經有，咁所以你去續保。 係啦。 咁所以咧，喂，咁你又唔得喎。 即係佢，但係 佢又保佢八月嗰個手術，九月 因為八月之前噶嘛，即係話當你第一次買呢份保險嘅時候咧，你冇痔瘡息肉，啊肛門息肉，係啦，咁佢就割啦。咁但係你喺個保障範圍內，佢梗係招呼你啦。 呢、個真嘅，買任何一份保險之前咧，佢哋都會同你一個即係預先話俾你聽，你有冇已知嘅事情。如果你冇報咧，其實后来佢有调查员调查噶，如果你发现你原来喺保之前已经有咧，对唔住啦，你就算签咗嗰份保险咧，佢都会当你违反咗噶。 系啊，所以系、即系你可以话佢冇主动讲俾你听又得，但你话咧佢呢种嘅规矩咧就即系几普遍嘅。你一中咗伏咧，你真系好似半扎植树话斋咧。好天就送遮俾你，落雨就收遮啊嘛，佢一定系咁噶嘛。 我举多个例子啊，呢个例子咧，我估咧亦都好可能有好多人咧会唔小心跌咗落呢个陷阱噶。有一位嘅女士，佢投保咗五个月之后咧，就知道先至知道啊吓，有白内障，咁要做手术啦。佢个女咧已经系打咗电话俾呢个保险公司嘅热线，而热线系答咗佢系属于保障范围嘅。 咁咪得咯， 系啦，咁咪得啦，以为，但有个以为， 点知？ 但系当佢咧就去 claim 呢个保险嘅时候咧，公司咧就话啦，因为投保未满一年拒绝赔偿， 啊、 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细节系 会 要你系买咗嗰份保险几多几耐 之 后 先至可以生效嘅？ 但系你买嗰阵时讲真，个保险经纪有冇同你讲嗱？你而家买呢个保险，不过一年之后先至生效噶，即系呢啲有冇人同你去解说咧？会唔会就系呢啲嘅细节？咪讲真，如果我嗱，我唔知道噶，我今日买保险，我唔想，我都唔想要攞钱啦，唔想有病噶嘛，系咪？但如果我真系有病嘅，喂，嗰阵时我控制唔到噶，就好似呢一位女士咁，点知买咗之后五个月之后要做白内障手术？ 我谂咧呢一种咧就系保险公司咧，佢爱嚟自保噶，即系佢好惊咧，即系俗称所谓呃保险咧，你明知自己有呢个病嘅，但你一路都唔讲，又唔做手术，又唔去 check， 你特登买一份保险先个礼拜之后就话，喂，我 check 到有嘢，你要保我咁样。 但有冇同个客讲得清楚咧？ 系啦， 呢 一个就 系 呢个都好紧要啊！即系其实如果你摊得咁清楚咧，嗱，老老实实点都一年后先生效嘅话咧，咁你起码杜绝嗰班人，即系就唔会做呢件事咯。 因为其实呃佢钱咁样， 白内障可能未必系突然期内，今日同听日嘅事啊嘛。 系啊系啊，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好多香港嘅保险公司咧，即系我觉得系好嘅，即系佢哋做得好，我哋即系唔系话呢个消委会嘅报告或者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就话佢哋唔好。但原來有啲嘅細節，如果係有嘅話咧，係咪需要即係你買呢份保險進行呢個交易嘅時候，要講清楚啲會好？ 就真 係 要問下個經紀啦， 即係自己都需要了解多啲。 我上次真係同我嗰個保險個經紀朋友咧喺度講咧，我真係問得好仔細嘅。跟住即係好似由頭先所講個情況咧，我都知道有啲情況咧係一年後之後先保嘅，因為佢係 你問定係佢講嘅？ 佢又有講， 咁咪好好咯， 係啦，因為即係一定要清楚。如果唔系咧，你会觉得喂，咁整整下咧，会觉得好似好唔熟啊，即系咁有好多嘢都好唔熟啊，咁所以你自己决定买唔买咯。不过喺买卖嘅时候，大家真系要互相讲清楚，你问清楚。 系啊，保险其实已经咁成熟咧，有好多嘢冇得瞒噶啦，要摊出嚟噶啦。 永业嘅关系形容个女当时知道之后好嬲，之后离开香港。 陈婉玉在庭上又说，当时感到很委屈，很担心和个女的关系，因此更加需要接受心理辅导。他又提到自己因为自己是第三者，觉得自己不对，所以一直没有将自己和冯永业的关系告诉个女子。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45点，跌90点，成交金额3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6点，跌11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3.6升个六，盈富基金27.5毫半跌1毫，建设银行6.2毫2升7仙，中国平安86.9升7毫半，方达控股3.4毫半新上市。港交所252蚊跌3.4，友邦保险75.4毫半跌1.2毫半，工商银行5.6毫2升9仙，华夏沪深341.9跌2毫，汇丰控股64.6毫半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9，英镑9.914，瑞士法郎7.793，澳元5.437，加元5.81，新西兰元5.119，欧元8.7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9。日经平均指数报20,863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1,97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87美元，卖出1,27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讲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受到天气改善啊，咁而家咧香港连接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咁至于封路方面啊，深水埗桂林街仍然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同埋荔枝角道咧对开，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就系深水埗桂林街有爆水管，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同埋荔枝角道咧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德士古道行人桥方向石围角，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记得有足够休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波成啊，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发掘听众可爱的地方啊。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有很多花名的，大过了之后就讲英文名啦，叫 Molly， 但是因为我变幼嘛，跟住 Molly 幼啊，就会有很多人叫母奶幼啊、母奶幼啊嗰啲。 OK 啦，呢个 你个人都 Molly 幼。 想知道我哋听众有几可爱，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天怡、波胜、子豪主持嘅 Give Me Five 咧，多谢。 寻常事，认真做。 系啦，咁因为我平时都好中意饮水噶嘛，你哋中唔中意饮水嘅？ 饮水思源啦。 系啦，绝对要啦。咁、所以就 今日就饮水思培噶咯。 哇！好劲啊！ 逢星期六下午4至6， 迪神、思培、阿乐、摩莉， 寻常事，认真做。 劳工处就快同香港机场管理局合办香港国际机场2019职业博览会。 我知道，5月31日至6月2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2展览厅举行嘛。 有超过40个机构参加，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 系未去过 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谂起都兴奋嘅主题啊！这么近那么远，我哋今日想带大家去，你明明去过按摩店系嘛？ 系啦， 我哋三个都好喜欢嘅，其实 冇错。 阿天好似麻麻地嘅，佢好惊啊！ 我喜欢嘅，但我嫌贵啫。 阿切 咩？所以咪有一年佢生日，我咪话我请你去揼骨 啊！ 即系呢啲钱佢唔想自己使嘛，咁咪我使咯，最中意揼骨啊！ 系啊，因为真系有啲贵。我今日再望到我哋阿小雨咧，帮我哋揾啲资料，哇！真系 唔系有啲真系佢个项目你横掂都讲到啦，咁讲嗰个先啦，点解嗰个？特别贵咧，因为小薇帮我哋揾到有一个咧，就专门帮 B B 按摩嘅。 系啊， 咁佢嗰个 B B 按摩咧，嗰个价钱咧，哇，好有心啊！小薇打咗去问咧，佢可能把声一听得出就 系 一个妈妈啦，咁样 系啊， 系啊， 但系读紧大学嘅咋吓， 我读紧大学啊，而家我做妈妈啦，咁样几多钱咧？哇，真系贵喎！ 唔系你都觉得贵系咪？ 唔系嗱，佢就咁价钱唔贵噶，320至350元，诶，好俾你啦。按几耐啊？ 系啊， 10至15分钟。 系啊，10至15分钟。 跟住仲要加个游水嘅一个套餐。就加到20元咁样， 哇！你好贵啊，咪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啲楼啫嘛，500万冇嘢噶 ，OK 啊，大家付俾得啊，不过一百尺 咁嗰啲咧，亿六买两个嗰啲咧， 但因为佢 B B 按摩咧，其实大家都明噶，所有嘢去到 B B 手咧，你都系一包湿纸巾啫嘛，买得攞个包湿纸巾咧，可能1元噶啫嘛，即系有酒精有咩都成，哇 ！B B 嗰张咧又话纯水啊、纳米消毒啊、白金过滤啊、紫外线透光啊，直情啊，成啲银纸咁贵啊， 乜嘢讲晒出嚟， 系啊， 哇，真系好贵，320元十。 即系答，起码答到我哋个答案。B B 真系有一啲公司专门系为 B B 按摩嘅， 系有嘅， 系啊。但系有冇需要就你自己谂啦，即系好多人都话，次次我自己同我玩都得啦， 系咯，面粉咁啫嘛 ，B B 好重咪自己猜佢咯。 300几元，咁但可能好有钱嗰啲。 咁另外咧，亦都真系有咧孕妇按摩， 有呢个真系有嘅。 因为即系坐住 B B 咧，真系唔系个个嗰条腰骨顶得顺嘅， 好肿啊，同埋佢哋， 咁佢都肩颈膊痛啊，咁腰骨都有问题嘅。咁但系问题系，咁我带住个肚点啊，其实有啲我。见过咧，啲访问咧就系一啲嗰张 按摩床， 系啊，中间系窿， 中间穿窿， 穿窿，跟住凹咗佢个肚落去嘅。 系啊，我有朋友去试过，佢就影咗相俾我睇，佢话真系好大个窿噶。我话吓，咁如果有啲人不如只系得4个月咁样嘅， 咁咪有4个月个床 咯。佢话都得，又唔系噶，都得嘅，即系都会承托到嘅。但系咧就系好少，佢话 孩子咯， 佢嗰个位系预咗你有个肚咁大个肚腩仔咁样嘅时候咧，就可以摆到落去咁样嘅。 有啲啊，直情话我真。我介绍过啦，嗰张按摩床 咩啊？ 净有埋，就算我冇怀孕嘅话，咁有啲女士们比较丰满噶嘛，佢净心口，你净怀心口有个位俾佢。 我有讲过咩？ 有啊，嗰张按摩凳， 佢平时好记性噶，熊仔， 系咯， 尤其是呢啲佢点会唔记得？ 系咯，我点会忘记？ 心口有个位俾佢放，即系唔使佢挤压住，即系压住佢个胸部啊嘛。 我有讲过， 我唔记得， 我冇听过。 但系唔系按摩院咯，好啊。 好啊， 讲下讲下又唔对路。 咁我哋讲下我哋自己三个啦，我哋应该都会有好介绍噶嘛。阿祖咧就真系中意按摩 王嚟嘅， 按摩王嚟嘅。咁所以咧，好似按摩王好似到电影， 好啊， 叫按摩王咁样。 几好， 读紧书嗰阵时咧，因为攰啊，我哋成日喐嚟喐去啊嘛，唔系。咁咧就成日会喺湾仔铜锣湾一带咧，就为一啲上咗楼嘅，即系话开头就话系泰国人开嗰啲啦， 咁钟仔噶， 系啊， 咁钟仔。 依家又话阿松介绍嚟噶， 我真系搵边个？搵边个介绍嚟？ 阿松介绍啊嘛， 阿松嘅。 以前有讲过嘛，但后生仔唔知啊， 真系后生仔唔知。 系好啦， 真系以前啊吓，嗰个年代，而家好多即系再去嘅时候咧，已经唔再真系泰国人啦。但我话点解真系有冬阴功咁咧？ 系咯，咪讲嚟听下先。 到咧我就成日去嘅，咁咧就打電話俾佢老闆娘阿祖啊，咁咧就佢就即係真係真係泰國人，但係佢哋係泰國華僑咁樣咧，就識講廣東話嘅。 通常都係嘅，變咗。 係啦，阿祖好啊，上嚟冇問題咁樣。咁佢哋咧即係本身唔係一個正式嘅店鋪咁啦，少少似即係因為你都要上樓撳鐘仔咁樣。 即係家庭家庭式經營嘅。 佢兩間房咧就每間房就擺咗兩張床，中間都係一塊嗰啲好似窗簾布 啊，正常我都有 咁樣隔住嘅啫。但係個廳咧，佢哋真係其他人咧， 得嘅同乡啊，各样嘢真系喺度 gathering 嘅。所以你想要一个咧好安静啊，嗰啲好宁静嘅环境，系唔会有嘅，因为佢哋不停喺度讲泰文嘅。 即系好多桂花田喺度噶。 冇错，电视系播紧咧泰国嘅电视剧嘅。 系啊， 佢哋睇得好开心。 佢哋收嗰啲卫星盒仔噶，好多噶，真系。 打咗个即系真系小泰 国。 小泰 国 嚟嘅， 真系会噶。 咁所以咧，佢哋都会煮饭食嘅。咁嗰日咧，我成日去啦，佢就话。喂，有冬陰功喎，陰陰啲啊咁樣。我話嚇咁客氣，佢話唔客氣，一齊飲啊咁樣。咁我揼完骨之後，真係同佢哋一齊飲咗個冬陰功。 正喎， 呢個係我好記得嘅。 因為你係即係你係熟客仔啦，咁佢咁啱開飯，咁其實佢又不都會俾你又。 但真 係 奇特噶嘛？你按摩店咧，整整個冬陰功你嘆下喎，真係。 另外上去嗰時，你有冇初即係總有搭 朋友介紹嘅，即係唔係完全摸門，即係唉邊一間咧咁樣有朋友介紹，因為。个收费唔贵，同埋佢嘅服务，我会形容几正宗嘅，系啦，即系个价钱，即系真系 有冬阴冬阴功嚟帮你当下油淋上去啊！冬阴 功油， 冬阴功油都劲，即系佢行气活血， 淋得太多啦，真系淋得太多冇嘅。但系而家咧，我就少去咗啦，因为我发觉咧，好多时候咧，唔系因为佢哋咧都系揾一啲未必系泰国人 哦 去揼，咁所以嗰个质素我都好似冇咁好，咁我就冇再去。 唔紧要啊，好得意啊呢个经历。 但跟住我揾到另外一个咧， 系 喺香港，不过系日本人开嘅， 离晒谱真系听到我都即刻音 仲要唔贵喎，喺铜锣湾区。咁跟住咧，因为其实我第一，我本身咧就系用开嗰个师傅就喺另外一间嘅。 你用咩字眼揾噶？日本按摩咁样，肯定 系师傅介绍嘅，即系帮我揼开嗰个师傅咧，阿强哥，阿强哥，因为我中意好大力嘅，强、 okay, okay. 哥就好好力嘅。跟住咧，阿强哥就话我谂住即系 call 佢啦，佢就话其实阿祖啊，不如你试下去呢一度啊，呢一度咧系佢新搭单。唔係佢新搭單嘅地方，因為而家嗰啲師傅有陣時咧，佢係去多過一個地方度做，未必係做死一間按摩店嘅。 似啲髮型師，有啲髮型師都係會 都係嘅。跟住佢就話咧，呢間新開嘅，環境靚，舒適。服務好，你嚟試下，價錢一樣嘅咁樣。 師傅靚唔靚？ 咪同一個師傅咯，阿強都喺嗰度搭單做啊嘛。 你話日式嘅？ 嗱，咁我個師傅，我講緊個老闆啊嘛。當我第一次上到去嘅時候咧， 係講緊裝潢啊。 係啦，咁其實咧，你話裝修係唔使裝修咧好乾淨， 好乾淨， 好光猛。 咁啊，咪和色嘅先。 嗱，我會話正常裝修啦，唔會特別和色嘅。 即係 feel 唔到日本嘅。 但系你 feel 到日本，因为个老板同埋个老板娘系日本人。我开头都有怀疑，因为佢同我平时咧就讲国语嘅，佢同我讲国语嘅。咁我啲国语又唔系好灵光啦，系咪？咁但我都照讲啦。跟住有一次呢个日本嘅客人嚟到咧，佢好用好流利嘅日文同佢哋讲得好开心，直接见到佢哋咧系他乡遇故知嘅感觉啊！喺度咁讲，跟住我就问阿强哥啦，日本人嚟嘅你老板，佢话系啊，所以我就明点解佢嘅招呼咁周到。嗱，首先你去到揼骨，佢有一张 menu 俾你，唔收钱嘅， okay. 你可以拣唔同嘅嘢饮去饮，唔系普通嘅水啊各样嘢， 系原米茶啦、绿茶啦， 即系之类嗰啲 friend 有籽蜜啊，即系之类嘅嘢，任你拣咩都得，佢系唔收钱嘅。 佢打咗个按摩费度，因为 而每一次咧，佢同你倾偈咧。佢都會有啲鞠躬啊，係唔該曬啊，各樣嘢咧，好好禮貌嘅，變咗你去到成嗰個地方咧，大家講嘢都會好自然地靜咗嘅。 但係強哥依然都係用翻港式嘅方法嚟做按摩， 唔係大啲啊，係啊， 咁梗係啦， 我中意強哥就強哥唔講嘢㗎，咁先得㗎嘛。 你嗌咩救命？你嗌阿媽爹我就識啦咁樣。 跟住我就介紹咗我女一個女仔嘅朋友去啦，就揾咗另外嗰度嘅一位姐姐。原來嗰位姐姐咧都係日本人嚟嘅，不過係姐姐嚟嘅，你唔使諗太多啦。 冇嘢㗎，中日交流文化上面有啲衝撞都好啊。 四五十歲咁樣嘅，係啦，但係佢係即係你睇到即係日本人樣。佢就每日都有化妆啦，即系同平时可能大家谂。 咁有冇鞠住躬嚟同你按摩咁样噶？ 但佢都系讲国语咯，好有礼貌，佢未到鞠住躬。 多咗，喺我 再俾我八卦知道，索到啲料之后咧，佢哋之前咧原来咧系日本人，佢哋就去咗台湾度生活，所以咧就识咗讲国语，跟住而家就搬咗嚟香港，但系都系做按摩嘅工作咁样咯，即系就做埋老板啊咁样。 都好盛行， 都好盛行嘅。 所以咧，我每一次都有一种宾至如归嘅感觉啊，仲要个价钱真系。 唔贵啊嘛，嗱我哋私底下问佢攞啲资料先。 嗱我唔讲地点 啦， 我私底下问你啫，即系夹埋就三个钟头， 三个钟 七百几蚊， 三个钟七百 抵到呕啊！我觉得直情 三个钟七百几蚊就 两拍脚两拍身。 两拍脚两拍手，哦咁啊系， 真系抵噶其实，咁喺佢成个环境系清净， 又好乾淨， 仲有哇係喎！ 你諗下佢飲整好高底 翻，揼嗰張凳啊，係咧平時嗰啲 貴妃椅， 貴妃椅你可以揈只腳上嚟啊，真皮梳化㗎。係 啊 ，OK OK， 嗱我哋興奮完啦，再聽下聽眾先。十八區啊，今日咧歡迎大家打嚟講下咧，你有冇喺邊區都試過一啲好特色嘅按摩店？可能個裝潢好特別嘅，或者你覺得咧佢嗰啲服務 係 啊，哇攞雷射嚟射你喎，咁可能好得意，你可以打嚟傾下嘅。好啦，電話旁邊有陳太， 陳太你好 ，Hello 陳太，你好，風騷快活人。 系你好， 系啊，你 系有咩好嘅 经验介绍？ 我系陈太， 知道。 咁我咧就之前你哋好啊，咁咧我就之前咧系喺即系做开咧有一间喺屯门嘅 屯门 嘅士乐花园里面一间，我系喺美容院就唔系按摩店嗰啲嚟嘅。 哦 ，OK OK。 咁系啦，咁美容院嗰边咧就佢有即系有一个师傅好手势啦，咁佢叫可唔可以公开个名？ 可以啊， 系啦，个铺头唔好讲啦， 师 傅名可以嘅。 师傅系啊，佢叫小莲啦，佢手势好好， 小莲 好细心啊。 系， 但系我每一 part 都好细心，你都知啦，揾一个师傅系啱手势真系好难嘅。 我形容系真爱揾到， 系真系好难。咁你会好舒服，同埋咧，佢哋嗰度好好就系、是、有部机，我觉得好特别嘅，就系头先你哋咪讲开啲蒸桑拿 啊，焗身啊嗰啲， 嗰啲我唔得嘅，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好薄啊。咁、 哦、 每一次焗嘅时间咧，即系桑拿嗰啲，我就觉得好热，热到块面都 红波波啦， 好薄，同埋咧好干啊，焗完， 嗯、 真系好干。咁跟住咧，但系咧，佢哋有部机咧叫热能养生仪，医疗级嘅远红外线。 诶，嗰啲就够啦，差唔多啦，系啦，好啦，好啦，系。 跟住咧，然后佢就即系佢系唔系好热噶咋，但系好神奇，佢就会将体内即系一啲，佢话可以将啲毒素啦，同埋体内一啲重金属啦，同埋减肥啦，咁样将里面一排出嚟。咁平时我哋出嗰啲汗咧，系真系黐粒粒噶嘛，唔冲凉得噶嘛。 系。 咁佢嗰只咧系焗完之后咧，即系佢叫你可以唔使冲，即系抹一抹个身咧，跟住等半个钟之后先冲都唔黐粒粒嘅，因为佢叫嗰啲汗系。唔咸，即系 咁啲汗有咩香味咁？ 系咯，但系又排咗毒， 冇味噶，真系 冇味噶。 因为呢啲先至系体内嘅毒素咯，即系同平时嗰啲表面嘅嗰啲多余嘅，即系排出嘅盐分系唔同咁。 个、okay, 结论系毒素系会唔咸嘅，原来 即系佢系 咁样。唔咸嘅，即系黏粒粒咁样咯。 系系。 咁同埋咧，佢好好，即系佢系因为佢有两即系。局部同埋全身噶嘛，咁全身就一定出汗嘅正常，但系局部咧就系、是可能系啲真系子宫位啊嗰啲都做得，同埋佢最犀利系三高都做得， 哦、因为高血压又或者嗰啲咩胆固醇嗰啲得， 系啊嗰啲咧，佢次次都问嘅，所以我好清楚知道佢，因为我带埋妈咪去，咁妈咪本身都有即系高血压嘅，咁但系佢都会有程式可以做到。但系讲真，妈咪如果去个桑拿啊、汗蒸都要得啊，嗰啲高血压嗰啲 唔得嘅，系啊，好快头晕嘅啦，可能会。 佢呢个就即系意思系有认证可以做到，咁先至有信心。我觉得呢个好好咯，同埋 焗 完咧好，即系点讲咧？譬如话我哋好耐都冇去按摩咁啦，跟住然后你去按咧，你通常就会好硬啊，即系。好耐按好耐先松到少少咁， 都系嘅，系啊，呢啲筋啊、牙 吓，系啊，同埋好痛。但系佢呢个唔系咧，佢系如果即系好耐冇去咧，就可以焗咗之后先按咧。你系松好多，跟住阿小莲就可以帮按深层。 哦 ，OK， 明白， 好细心嘅服务啊，小莲友， 佢真系好中意得好紧，好紧要，清楚晒，知道晒所有。 Thank you。 你见到而家即系按摩咧，都唔系净系用手噶啦， 系啊，有机噶啦， 佢好多机器去帮手， 就帮咗好多。咁跟住再按咧，就会事半功倍。 系啊，嗱，我就去过一个咧，佢嗰个就系佢类似个名又叫做唔知咩纳米汗膜蒸嗰啲 friend 咧。咁嗰我谂下嗰次系边度嚟先？系啊，嗰次应该喺嗰个叫做。黄埔 啊， 黄埔嗰度有一带嘅，咁咧我就上咗去就去蒸啦。咁嗰个咧，嗰个地方好得意喎。佢咧入到去一间好大间房里边，里边乜嘢都冇啦，即系得几张咧嗰啲好矮嘅箍笋仔咧，就俾你坐喺好似啲长凳咁样。咁然后入到去之后咧，其实主要咧就个地热板，即系佢又唔系韩国嗰只汗膜蒸咧，佢又埋好似有个帐幕你匿喺里边噶嘛，佢就变咗一间房里边。咁然后咧佢都要你除正条底嘅，咁你就入去啦，咁你就瞓喺咧嗰个热地板上面咯。 咁啊俾你咧，佢嗱佢好得意喎， 想试 系啊，佢瞓几耐都得噶，但系佢有个有个指定时间嘅建议时间嘅。 佢有冇提供一啲内裤，即系嗰啲即系 有有有，即系佢俾你着翻嗰啲浴袍啊，诸如此类嗰啲啦。 人哋嗰啲一定唔会循环再用嘅，你唔使咁惊 噶，系啊。咁入到去好搞笑嘅，因为咧 即系好搞笑嘅， 系啊。佢里边咧入男女一齐用嘅，因为其实佢唔系真系 男女一齐瞓， 只要佢唔系真系俾你除到见到器官咁样黐线噶嘛，佢只系咧话你瞓落去，你可以裸露上身咧，瞓喺嗰个地板上面，一好大间房。 O K， 咁于是乎咧，你里边咧，你见到所有人咧就喺度，又喺度睇书啦， 嗯， 又喺度玩手机啦，但系高温嘅，热到热辣辣咁样 咧。我就话手机都 有冇 玩 到 stay 几耐嘅？ 其实佢建议你起码有15-20分钟嘅， 系 咁咧，但系佢又真系无限咁样俾你入去出出入入几多次都得咁聚嘅。 哦， 咁啊睇下你嗰、那个。 跟住做咩啊？整完之后有冇 出晒汗咯？冲凉，跟住你再去隔篱有个按摩嘅房咯，咁你就可以有埋个按摩嘅套餐。 其实有少少焗桑拿嘅 系啦，但系佢就唔系因为你平时焗桑拿，你无论湿同埋干蒸咧，你都唔会话直接用你身体接触嗰个发热面噶嘛。佢就 系 要你摊喺度，佢最好你瞓觉就将成身就贴晒瞓喺嗰个发热地板度咯。我觉得有啲似咩咧？有一种咧就叫做嗰啲磐石按摩咧。咁咧其实你系瞓喺张床上面，但系张床咧就 系 有嗰啲咧黑骨立突嗰嚿石咧，佢就话磐石。咁咧就专门咧系啦，热嘅有阵时仲会特别烫你条腰啊咁样咧。我喺旅行有试过，香港咧佢都话有试过。 好似嗰啲 铁板烧咁样咧，系好似噶，好似噶。佢同埋 sell 咧， 烧咗落去咁炸。 系啊，佢系 sell 俾女人用多啲嘅，因为咧就话可以补佢个子宫啊嗰啲位咧。佢话男士都冇所谓嘅，咁你咪自己瞓咯。佢嗰啲石咧，仲一粒粒咧，有啲好似石春凸起咧，就等你好似啊，即有少少 按摩嘅， 系啦，有啲按摩啊，刺激作用咁样咯。咁啊， 有趣，我有兴趣啊呢个。 系啊，脚蒸我都试过 啊， 脚蒸不过嗰次系中伏啊，真系。嗰次我喺九龙城。咁我上咗去腳蒸啦，咁我唉我咩都諗住盡啲啊嘛，我話都唔夠熱嘅，不如開大啲啦咁樣，跟住佢嗰個有得教嗰個蒸汽嘅熱度咁樣， 温度 係啦，嗰、那個師傅又唔專業，其實佢應該同我講咧，你開頭擺落去咧，佢未熱咧，你係唔覺得 慢慢就嚟了㗎啦， 係啦，佢有我，我話唔夠熱咧，佢話幫你開大啲，開大啲啊，好啦，到真係好熱咧，我好忍得熱㗎，咁最後咧我 係 啦， 你都唔覺得熱嘅， 係啊，我去到後來我發 覺凍 嘅 啫嘛， 我話阿師傅啊，真係有少少熱啦咁樣，我咁啊熄翻細啲啦咁樣，咁啊算啦，冇嘢嘅喎，翻到屋企就一沖涼咧，嗰度熟咗啦，變咗燒蝦啦已經， 係 啊，嗰、 那個 腳嗰、那個位，我心諗豈有此理咧，佢應該出聲。真系、 哦， 我跟住唔敢再蒸咯。 我都啱， 真系要话俾人哋听， 凡事唔好去到太尽，就算力度都系嘅，即系唔好话热度啊。 系 有阵时有啲人咧会中意，唉，好似冇力咁，大力啲，大力啲， 追力。 但系你有啲唔系嗰一下你会感受到，可能隔咗一日你先知道啊，原来太大力都不适宜，可能会影响到身体。 系啊，好，又再听多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Hello，Hello， 李生，李生， 系 Hello， 你 好， 丰收快活人，有咩推介？ 咁我就突开呢，以前就喺湾仔嗰度嘅。 OK， 咁佢个位置呢就喺洛克道咁样嘅。 系边款啊？中西日式泰有冇咩咩名目噶？佢系 泰嘅， 泰 泰 式嘅，泰式嘅系。有冇通心工友啊？ 冇啊，冇佢冇有通心工友。系啊，有杯水啦，得个 都好系。 系啦，咁就好，即系都价钱比较实惠嘅。咁但系最初第一次去嗰阵时咧，你会觉得系有啲担心嘅。 点解？ 即系惊系邪骨。 位置喺系啦，酒吧街。 洛克道啊嘛，周围都系酒吧， 系 系咪？ 仲要上楼嘅你系系。 咁同埋都好众目睽睽嘅，咁样就即系第一次去咧，有啲担心嘅。但入到去咧，就好似 好安心啦。 个环境就系啦，好安心啦，好即系好舒服嘅，有啲泰国音乐啊咁样嘅。 系啊，通常都有嘅系。 系啦系啦，咁啊借呢个机会就其实就多谢嗰位师傅嘅，因为佢都翻咗去泰国就退休啦。 哦。 好耐冇去十班揾到咁好走势嘅师傅噶啦， 真系可遇不可求， 系啊，揾唔翻佢噶啦，真系。 好多姐姐咁， 我都认同你哋啱啱讲嗰样嘢，就系即系有阵时人夹人 啊， 真系。 系啊， 系啊。 咁你而家揾唔揾翻个第二春啊？我想问啦， 真系有冇再取啊？再取。 头先听你介绍，我想问下你喺边度？ 讲得 讲得噶， 系啊，真系对唔住啊。 系啊，如果唔系我哋收咗佣啦。 系啊， 但又唔可以唔申报噶嘛。 网上面好多人问我啊。 系啊， 又啱啱收到一个啦， 系啦，你嗰个仲有冬阴功友喎，好犀利喎，真系。 冬阴功 友，系啊， 希望你可以快啲揾到个正嘅第二春咯，咁样。 你除咗去湾仔，你有冇去第啲地方？ 有冇试其他嘢噶？ 系啦，唔太识，有冇细啲？ 想佢自从 即係退咗休翻咗去之後咧，都不停都想試睇其他睇下揾唔揾到，都到依家都未啱心水咯。 但你主要就係試態式啊。 點就係個師傅最大優點咧，就係即係佢我揼咗佢好多年嘅。係。咁啊， 揼咗佢好多年。 真係啊。 咁佢啊會循序漸進啲嘅，即係佢即係第一次可能頭一兩個月識你咧，知道你受唔受力咧。 係啱嘅，啱嘅。 高技術嗰啲咯，我形容佢係，即係佢知道你唔受力喎，好，我慢慢嚟啦，咁佢就唔會即刻再同你搶嘅， 係啊，都啱嘅，係， 係啦，之後就即係所以依家就係揾唔翻個啱啦，即係揼咗好多年之後，俾佢手勢慣咗。 啊，再試下啦，再試下啦，好唔好？係啊，多謝你啊，係啊 ，thank you，thank you，OK， 好， 好多留言啊，讀啲先啊， 好啊，嚟 啦，係啦，佢就話唔好開名喎，佢話咧土瓜灣有一間按摩小店嚟嘅，老闆娘平時好熱情嘅， 哇， 有湯飲， 哇， 有陣時有糖水飲，仲要全部都係自己煲嘅喎， 係啊， 按摩完之後咧有牛蒡茶飲， 嚇， 佢話咧嗱手嚟師傅手勢咧有參差嘅，參差嘅，咁佢但老闆娘手勢係最好，最緊要喂有糖水飲有湯飲，咁仲想點啊？好 住家式喎， 系咯，真系按摩住家 feel 啊！ 系啊，今日听到好多咧唔同性质嘅嗰啲按摩，希望大家即系可以都松松啦，揾翻啱你手势嗰个按摩师啊！ 特别系对楼上咧，的确你唔好太惊。虽然我哋都知道治安啊各样嘢你会乱谂嘅，但系可能佢都可以正宗帮你松一松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旅游业议会表示，寻日下昼收到飞越旅游打算停业的通知，傍晚得悉旅行代理商牌照被暂停，有大约460名旅客受到影响。他们大多数都是买了前往印尼的机票，涉及金额大约港币120万元。飞越旅游在铜锣湾的办事处门外贴出通告，表示由昨日开始结业，一批印佣到场了解。有佣工表示，过去四年两次透过旅行社购买机票，最近买入的机票是在后日出发去印尼，昨晚下午仍然未联络到职员，晚上已经联络不到。涉及金额3600元，他对此感到很愤怒，打算报警。警方表示已经接获市民报案，指家容在旅行社购买机票之后旅行社结业，警方列作求警协助处理。建制派39名立法会议员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递交联署信，就逃犯条例的修订提出两项建议，包括将移交罪行刑期门槛由三年增加至到七年或以上，同时各地向特区政府提出引渡要求，必须要由当地的中央机构提出，以内地为例，建议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移交要求。建制派相信两项建议可加强社会对修例的信心和释除疑虑。建制派班长廖长江表示，如果政府不同意，建制派仍然要开会讨论，包括投票意向等等，达成共识之后再行事。至于设立追溯期方面，廖长江说建制派内未能达成共识。建制派中有四人并没有参与联署，分别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内会主席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和实政原卓的田北辰。有报道指，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图去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购入两个位于半山的单位，其中一个单位相信以公司转让方式购入，而郑若骅未向行政会议和政府更新申报。郑若骅透过新闻秘书回复说，相关物业并非由律政司司长实际拥有，司长亦没有实际利益，按照规定无需申报。至于相关的离岸公司，郑若骅并非该公司的股东或董事，亦没有实质的利益。律政司司长一直按照规定，就其作为政治委任制度主要官员和行会成员作出相关申报。新一期居屋今日起接受申请，朝早八点起陆续有市民到落库房委会核务中心交申请表。今次是首次接受电子申请，申请者要在45分钟内完成填写表格，期间不能够中途储存资料。如果闲置申请超过两分钟，申请过程会被终止。有市民表示，在45分钟内未必能够填好资料，因此亲身帮个仔交表。 今期居屋六个屋苑包括何文田、冠德苑、长沙环海德苑、葵涌上文苑、将军澳雍明苑、马鞍山锦辉苑同埋沙田旭和苑，合共4871个单位，下个月12号起截止申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初时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21点，跌114点，成交金额39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6点，跌11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2升个二，盈富基金27.55跌一毫，建设银行6.21升六仙，中国平安86.6升四毫半。方达控股新上市报3.45，港交所251.8跌3.6，工商银行5.6升七仙，友邦保险75.4跌个三，华夏沪深341.9跌两毫，汇丰控股64.6跌两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09.64，瑞士法郎1.007，澳元0.693，加元1.351，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885点，跌117点。港金现价报1197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7.62美元，卖出127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来自澳洲 Sydney 的创作男歌手 Dean Lewis 来了香港，原来他因为看了 Oasis 的演唱会 DVD， 于是决心加入乐坛。 Hey, this is Dean Lew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wong of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有创作歌手 Dean Lewis 的专访。 以为未有耐退休唔使计划住，其实退休要用好多钱噶。就算唔谂住叹世界，都有好多日常基本开支，仲有医疗费用，加埋通胀，都系越早储钱越好。可扣税强积金自愿性供款同埋合资格延期年金保单就帮到你，仲有得扣税添。唔想走保，越早计划越好。快啲上 thechinfamily.hk 了解多啲啦。 出面横风横雨，今日我哋二人一世界啦。 老板娘，我谂住专心工作嘅啫。 佢嘅意思系话咧，雇主同埋雇员啊，喺恶劣天气之下咧，你哋都要一齐有一啲安全措施要做噶。 唔系咧 ，Oscar 呢度一啲都唔安全啊。 老板娘，我想专心工作咋。 佢系想话你哋两个一齐进入安全庇护所度避风雨。放心啦，嗰度听到收音机，可以听到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噶。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做足安全勿放松。我系 Oscar 陶玉麟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仔呀，你哋呢排咧忙唔忙啊？我咧好耐冇去过宵夜食，好想去食嘢哦。 好啊，我都好耐冇去啦，几时好啊？豪哥，你几时得闲啊？ 唉，同你两个啊，咁啊，睇下 先。你有几咁忙啊？我帮你睇下你嘅时间表啊，唔好咁难谂啊。 唉，你哋两个令到我好想忙咋，真系。你俾我望下先啦。 望咩啫？你个 schedule 都冇嘢填写。 我望下先啦，因为到佢讲啦，系咪？ 系 Oscar， 你可以讲嘅，唔使你 系啦。 咦？但系我哋要去宵夜食，都要预埋天气。 天气差都去唔到啦。 梗系啦，天气恶劣啊，我唔使翻工机会仲大啊。 吓，点解啊？ 哦，因为你偷懒啊，天气唔好你可以唔使翻工啊。点解咁嘅？啊，不过咁啊 ，Oscar， 佢咧，阿豪哥咧，佢喺啊。建筑工地开工的佢 哦，咁如果天气差都冇理由横风横雨都要户外做嘢啦。咁豪哥啊，香港每年到咗呢个时候都成日会有风雨同雷暴啦。咁其实工地嘅主管会点安排呢？ 啊，系哇，啊唔知啲系会点咧？如果雇主咧唔谂定一啲咧恶劣天气下嘅工作安排，工友就真系好冇保障噶。豪哥，你系咪好辛苦噶翻工？ 哎呀，平时唔觉你咁关心我嘅，你放心啦，呢啲嘢啊一早谂定晒噶啦。 系啊。 例如咧？ 例如嗱，你哋咧建议坐低饮杯茶，食个包先，因为跟住落嚟咧，我会讲得几长下噶，你哋听住咯。 嗯，希望咧保障到你。 首先 咧， 雇主应该尽量咧避免咧委派呢个雇员咧喺恶劣天气之下工作啦。如果雇员咧要求咧雇员喺恶劣天气之下工作嘅话咧，我重复一次啦，已经就必须评估有关嘅风险啦，确保工作嘅危险因素受到适当嘅控制，并且喺合理同埋切实可行嘅范围里边咧，将工作嘅危险程度减到最低嘅，系咁啖水先，咕噜咕噜。而雇主亦都要提供咧同埋维持呢个安全嘅装置同埋工作系统嘅，譬如咩啊？譬如要雇员都尽量远离呢个危险嘅地方啦，提供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譬如话有帽底嘅安全帽啦、雨褛等等的。 俾掌声啊，喂 ，Oscar， 请俾掌声佢。啊，我仲知道咧，咁心急你讲咁快做乜啫？同埋咧，要制定呢个安全计划啊，紧急应变计划啊嘛，包括有关天气资讯嘅发放啦、交通安排啦、撤离路线啦、紧急设备同埋支援等等啊嘛。 咦，咁既然天气情况对工地嘅工作咁重要啦，咁有冇一个岗位系专门留意天气变化嘅咧？ 啊，你真系一个问题少男嚟嘅，每一句你都系问题嚟嘅，梗系有啦。嗰、那个咪就系天文台咯。 哈哈哈，笑啦 ，Oscar， 哈哈笑啦，好好啊 ，Oscar， 你其实问得好，不过你问错人啫嘛。答案系有嘅，雇主要专门揾个人咧监察天气嘅变化嘅。因应工作唔同嘅需要，安装适当嘅预警器，譬如话风速计啦、闪电预警器啦，可以随时咁样发出警告，以便工友采取适当嘅措施。 咦，我听过话有啲公司会提供一啲安全嘅庇护所，俾一啲喺户外做紧嘢嘅工友暂避一下，咁等佢哋唔会受到恶劣天气嘅影响而受伤咯，系咪真噶？ 估唔到你去到最后都系一个问题嚟噶， 系 系真嘅 问题少男， 系我哋公司都有呢啲措施。 咁如果工友喺无可避免嘅情况之下要喺恶劣天气工作嘅话，雇主又会点做呢？ 佢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我答雇主咧应该要提供一啲装备俾工友，用嚟应付紧急应变同埋保障个人安全嘅 ，Oscar。 冇错啦， 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 明明啊， 明啊， 到我讲啦，冇错啦，工友喺无可避免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嘅话咧。就应该提供通讯系统、收音机俾佢哋，仲要有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因为你知啦，恶劣天气之下开工，随时有意外发生，后果好严重，严重过冇得去宵夜食噶吓。 好严重，会有啲咩意外发生啊？ 又问啦佢， 佢重复咗一次我嘅问题，证明佢非常上心同埋好学。你谂下 ，Oscar， 你眯埋眼，你听唔听到有啲声？有啲风雨嘅声。 喂呀，你唔好吹佢先噶。 有横风横雨之下。你觉得啲临时构筑物，例如棚架，会发生咩事呢？ 咦，到你问问题啦，豪哥。 你想象下发生咩事？ 唔通喺好大风嘅情况之下，会有物件飞躲，啲临时构筑物或者棚架会冧？ 冇错，你真系叻仔。如果你能够将呢一份嘅疑问变成肯定嘅陈述，我就会更加开心。 因为唔会再问问题啦，系咪啊？ 工友系有机会喺强风之下容易失平衡而跌低，仲有持续落大雨可能会令到漏电搞到嗰啲装置或者临时构筑物被浸坏啦，山泥倾泻，道路下陷，唔小心嘅话，唔单止财物会有损失。严重啲，我哋以后都冇得去食嘢噶啦，我哋人命都冇埋啦。 豪哥，豪哥，你 唔好讲到咁样啦，我唔想以后见唔到你啊。 但我想、啊。 到我问题啦，除咗大风大雨咧，咁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又会有啲乜嘢嘅预防措施要做噶？ 系咯系咯系咯，行雷闪电应该有好多要注意噶，系咪豪哥？ 系啊，好似你两个咁样就要孝顺父母啦，如果唔系俾雷劈噶啦。 我同你一齐已经好孝顺噶啦。 系，我仲肯继续同你讲落去，我直情系大善人添啦。但系你要留意啦，如果你系从事户外工作，遇到行雷闪电，除咗会电亲人之外咧，可能会引起火灾嘅，所以应该马上停止户外工作，进入安全庇护所暂避，远离所有金属喉管、电缆啦、电线啦、构筑物啦同埋屏障等等嘅，避免有机会被闪电击中。 Oscar， 你只眼唔好系咁闪，系咁电人啦吓，电亲我噶。 哇，原来会被闪电击中咁危险。 系啊，我咪中咗好多次啦。 好嘅，咁真係喺恶劣天气之下开工好牙烟、啊。 你知唔知点解阿桂花田姐姐话呢你嘅闪电会电亲佢呀？佢身体上面呢曾经做过手术，喺重要地方呢有好多金属喺嗰度呢。 係咩 支撑㗎， 你又 知 呀、 啊、係 呀、啊、上次你哎呀 你 只 脚 囉。 你脚跛咗啊。 你记得人哋啦，人哋话好牙烟呀。 真係好牙烟嘅。工人同埋雇主都要跟足指引，唔好因为要赶工而置诸不理。 知道，咁但係我又想知呢，咁天气好返 置诸不理，即係唔好唔理你呀、啊。 我知道呀、啊、唔係唔好唔理我囉。 唔好唔理 你 只 猪 呀。置你呢只猪而不 理、 啊。 你继续理我囉，我知道嘅、 啊。好啊。 不过我又想知道呢，咁天气好返嘅时候冇落雨啦，唔大风啦，冇行雷闪电啦，工友咪即可以即刻开工，咪即可以赚到钱，继续可以做嘢囉，好嘅。 係啊，好开心㗎，冇晒恶劣天气警告之下呢，我哋都要再次检查一下工作地点同埋使用嘅装置，確保安全先可以开工㗎。 咁都啱嘅，有时啲风走咗之后又会返转头喎，如果以为冇晒事咁就大件事啦。 係啊 ,Oscar, 你记住啊，你走之后要返转头，知唔知道啊？所以呢最好就係随时听住天文台嘅天气报告，仲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报人啊，好正啊，佢哋成日讲天气嘅，讲得好出色嘅，咁就包冇错啦。我哋都係快啲上天文台嘅网站睇下呢嚟緊嘅天气预测几时好天，我哋可以系烧嘢食咧， 诶，专食寒烧咁咪唔使理天气都可以食咯，系咪？ 啊， 又得喎、 啊，系哇、啊，多谢豪哥，豪哥请食寒烧，好啊 ，go go go！ 恶劣天气下开工，做足安全勿放松。我系 Oscar 陶玉麟。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系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如何共你挽手走障碍赛？平常人用脑袋配合时代，无奈。华街中只得你我，何会恋爱？行人路上我献丑轻吻着你，相不相识我这种莽撞，一下障碍，一下热流，如此不规则的气概，如天空不见了，海都不见了，此际大世界。一位紧要，凡嚣声不见了，嚣张都换了，逐个大结界，对抗者飘摇，旁观者不见了，风都不见了，此之不重要，不想面对了。竟总要尚在，然后量度刺激进入明内无碍，或一些简单接载亦算精彩。 何平淡令世间都妒忌你？中指派闪过我这意外，跑过月台，飞上月球，寻找烟花真空灌溉。如天空不见了，海都不见了，此际大世界得一位紧要，凡嚣声不见了，嚣张多半秒，逐个大结界对抗者飘摇，旁观者不见了，风都不见了，得一位重要，舍不下绝要。超不出自理，无从停下宇宙，动荡是游戏，但是亦没法可污染到这你我星球。天空不见了，海都不见了，只觉视线里搭了道木桥，凡嚣声不见了，嚣张多半秒，恐怕被责怪你我多逍遥，旁观者不见了，风都不见了，空空的闹市，一张自拍照，街灯下一句，我是你需要。假使问证据，找不着根据，只不过心跳。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啱听过有陶玉伦 Oscar 嘅新歌啊，二人一世界啊吓，咁啊用呢只歌咧嚟 tag 咧，我哋跟住嗰个场口咧真系啱晒嘅，真系， 真系二人、哦， 真系二人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平台里边首次交锋，有啲人系咁样讲嘅，喂，今次系中女战美女、哦。 咩啊？咁又啱喎， 真係 真 係 美嘅，係美國嘅美。 係啊，嗱，我 中都唔係話人哋個年齡嘅， 係啊，佢係代表中國 嘅 嘛， 係 啊。咁啊，都已經預告咗兩日咧，我喺呢個風頭火勢咧都有講過兩日咧，就話呢個咧Fox新聞嘅主播咧阿 Reagan 啊，就咧同埋呢個中國環球電視網嘅主播劉欣咧，就話約戰，因為佢哋咧分別就已經就辯論咧，就各自節目度都有攻擊過對方嘅。咁跟住佢就話，不如咁啦，唔好隔空交火啦。即系各说各话，直情就喺同一个天空， 系， 唉，真系二人一世界啦 嘅天空上面啊， 系啦，佢唔系佢直情喺个节目度，即系连线咁样咧 ，OK， 系啦，咁就可以就话即系大家正面交锋啦，就唔好你讲完之后咧，我喺自己嘅节目度回应你， 正面对话， 正面 对话有啲咩我哋就面对面解决咗佢啦， 系啦，首先咧，我想话真系都算系历史上少听到咧， 其实咧仲埋加埋两个都系女主播啊嘛， 系啦，冇错， 女主播， 系啦， 女主播又好多嘅， 唔系即系你唔系话一男一女啊，或者两。 女性嚟去讲话，喂，面对面讲啦，我哋唔好即系通常可能都系男人多， 但系牵涉扯头发嘅， 我牵涉扯头发扯唔到嘅，因为佢哋两个就即系喺个电视嗰度倾偈啊嘛，咁样，咁就完咗噶啦。 哦， 系啊，因为咧即系头先， 今朝八点啊嘛，即系香港时间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其实就已经系即系完咗噶啦。咁咧，我睇翻啲新闻报道咧，佢哋话其实严格嚟讲唔能够话一场辩论比赛，因为辩论比赛咧起码都即系时间相对长啲噶嘛。佢话咧更加似系咧。好似阿 Reagan 咧，即系美国嗰位就访问咗我哋中国嗰位刘欣咁样。 哦，访问咁样嚟。 系啦，因 为 即系有啲似就话，因为佢一开场白咧，阿 Reagan 咧就已经咧就话啦，我哋非常之欢迎咧今日有特别来宾。 系。 佢开头咁样讲嘅，佢就话咧，我哋欢迎咧，佢一个共产党员，而我哋呢个节目咧系会包容唔同嘅意见嘅，我哋欢迎刘欣咁样。 嗯。 咁咧，其实佢暗砍咧，已经话咧，佢话佢系共产党。 系咯，佢咁直接嘅。 系啦，跟住阿刘欣第一时间咧。即系佢网上有截录出嚟啊嘛，刘欣第一时间就话多谢你邀请，我要强调我唔系共产党员， 系 啦， 其实都唔系，就咁听呢个头嘅呢个打招呼咧，几有火花， 好有火花，系啊，即系直情 有啲 辩论 嘅感 觉 嘅， 系啊，即系佢已经系佢已经暗砍就踩呢一脚咧，就话佢系代表共产党讲嘢嘅， 系 啦，咁刘欣呢一张又蚀俾你，第一时间就我唔系共产党咁样， 呀，啲嬲嬲又冇上到鼻啊咁， 系啦，只不过通常点解，其实咧你又会理解点解咧嗰个美国嘅女主播会咁样问嘅，因为你会觉得咁官媒啊嘛，即系中国嘅传媒依然都系即系官 方喉舌嚟噶嘛。 即系中国人系扎辫啦，跟住蒙眼嗰啲。 唔系唔系，两样嘢，两样嘢嚟 嘅。 嗰、那个系 而且佢而家我哋中国政府 官媒 系 真噶嘛， 共产党噶嘛， 系啦， 讲错嘅。 咁所以咧，我谂好多人就会觉得，你如果喺嗰个官方喉舌度做主播， 仲 要对外嘅，唔系心态，直讲身份啊，佢讲嘅身份啊。咁但系佢就否认，佢就我唔系共产党员。咁然后咧就开始即系佢哋就开始辩论咯，咁样。咁佢话咧喺呢个辩论里边咧。都几多唇枪舌剑嘅，譬如咧第一句咧，即系阿 Reagan 咧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对中美贸易谈判咧，你觉得而家个进展，你觉得点啊？咁样 系系。 咁跟住咧，阿刘恩咧，真系即刻递翻佢嘅。咁我又唔知清楚佢哋啲内情嘅，因为我又唔系参与里边嘅辩论，系啦。 答得好啱啊！ 系啊，佢话我冇内部消息噶，我唔会知道佢哋两个咧究竟而家倾成点嘅咁样，即系好似咧又系想话俾你听。我唔系里面啲人嚟㗎，我唔系真系咩参与决策，你唔好成日屈我先得㗎，你唔好以为我有好多内幕消息。 但佢哋两个拗起上嚟就因为佢哋两个本身对于呢件事都好有意见㗎嘛。 係啦 係啦。之间呢即唔系好讲呢件事嘅意见嘅话，咁我听咩呢 咁。佢话我唔知里面嘅内幕，但我可以讲呢我嘅睇法啦。 都有讲嘅。 意见咁样嘅。咁其中有一句呢就俾人话阿 Reagan 呢就即系成功入咗佢一下。 得到一分。 得到一分嘅。系讲咩呢，佢就话你点样睇呢，就系话中国咧有好多咧，即系窃取美国嗰啲知识产权技术呢件事。佢话你话我哋美国嬲唔嬲啊？你咁样做嘅话，点知咧？咁你正常你会点答啊？ 哦，我哋冇偷啊， 系啦，冇偷啊嘛，正常 啊， 冇偷啊嘛。 你咁话我偷嘢，明明揸住个插桩，你都话我冇偷，我冇偷都好合理啊。 系啦，点知咧？佢话对方咧，即系阿刘恩咧，佢就间接承认咗。佢喺辩论嘅过程里边，佢话系我哋唔否认。有呢一種咧竊取呢一個知識產權技術嘅事情係存在嘅，係啦，咁好多網友都話得唔得㗎？ 你講啲咁嘅説話， 係啦，不嬲都唔認㗎嘛。 同埋你好大聲話俾人哋知，我唔否認，咁咪即係你承認咯， 係啦， 係咪？ 佢話唔否認喎， 佢都唔否認喎， 係啦，佢話唔否認喎。不過佢話咧，不過呢件事咧，我哋中國社會咧亦都有共識咧，就係要解決嘅。佢話咧，不過呢個情況喺其他國家都會發生㗎啦，你哋美國都有㗎，所以你唔可以話咧中國咧就偷咗人哋嘅知識產權啊咁樣。嗱咁啊，呢度就唔知算唔算系俾人即系蚀咗一张啦吓。 但我觉得佢，反而我唔觉得系蚀咗一张，佢反而大方承认，因为有阵时咧，你见到有阵时我哋内地嘅媒体啊，永远都话我哋冇翻版嘢嘅，我哋冇抄人哋啲嘢嘅。 但系上次有个榜系咪啊？ 系 啊，全中国 我哋唔卖假嘢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唔好话就 系 话中国，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种族嘅朋友都可能会买或者卖嘅。但佢又成功喺最后尾嗰度话，咁你哋美国都有啊， 系啊， 即系我哋打算。平手啫，我哋唔系特别衰定系乜嘢啊？你都有啊，咁样 即系变咗而家你可以话咧，喺呢一个交锋里边咧，佢的确佢就冇官方嗰个口径咁硬嘅。 哦， 但系啦，即系如果官方学你话斋，佢哋从来都唔话自己有噶嘛。 说什么？ 系啊，佢通常都话，通常都话你哋偷嘢嘅啫，咁样系啦。咁啊，其他嗰啲，譬如人哋都有质，就话喂，华为嗰个身份问题，就话喂，咁如果你因为你哋中国嘅法律咧讲到明咧，企业要有同政府合作嘅呢一种咁样嘅嗰个做法嘅，喂，咁你话我哋好难唔相信华为，即系可能都会即系受到呢个影响噶，咁样，咁所以佢哋呢啲都有问嘅，咁而家我发觉咧，网上面咧，暂时咧就好难话已经分咗咩胜负啊， 哦， 但系就多咗咧一啲花边嘢出嚟咧，因为譬如咧，就有人话，喂，咁究竟咧？佢話佢哋嗰個國籍係點樣㗎？因為有啲人話咧，中國嗰位即係主播咧，又話俾人哋揾到佢咧喺瑞士度，又話唔知攞到一個即係瑞士嘅駕駛執照啊。 哦， 係啦，咁又喺度有人質疑啦。 國際車牌咋？ 唔係國際車牌喎，即係話喂，點解你會喺嗰度瑞士有車牌嘅咧？咁樣，咁應該通常係當地公民先會攞到噶嘛個車牌之類咧。 但係其實佢如果做得咁大個台嗰個主播嘅話咧，佢應該亦都有一定嘅審查㗎，係咪？ 好難講啊！而家 背景是如何，應該都會知道冇得瞞㗎呢啲。 咁有冇講佢哋嗱十分鐘完啦？咁最尾點樣打咗個圓場喺度？ 哦，咁而家最尾個結論咧就各説各話啦。因為點解咧？譬如咧，即係雙方嘅電視台咧都即係都有總結啊。 係啦。 譬如新華社咧，佢好快就出話三個細節。等我哋知道系刘恩赢咗嘅咁样，系啦，佢话 冇人想输啦呢个位。 其中一个位咧，佢就话， 我咪就话咯， 由情绪开始，你谂下刘恩啊，我哋一出场啊，唔够三十秒咧，个开场白就俾人哋插嘴插咗三次，好明显人哋输风度， 哦，系啦，明明系俾人插嘴， 唔系，即系你可以咁讲嘅，因为 冇风度， 因为我哋有阵时睇嗰啲诶辩论，你都可能话咧， 系 嗰个肯定系唔输得啦，人哋人哋嘢都未讲完， 即系如果我未插你嘴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嗱，新华社佢再讲咧，佢就话从语言上面嘅比较 啊， 一个中国女主播可以用对方嘅母语嚟辩论，本身就系中国人较开放同埋智慧嘅表现， 哦， 所以佢话我哋系赢嘅。 哦， 系啦， 好， 咁呢个细节， 因为即系佢用英文同佢对打啊嘛， 咁但系咁系咪即系如果人哋用普通话同我哋对打，即系话未赢未打就先赢啦，人哋又已经赢咗啦。 对打嘅话，佢就唔会咁讲啦。 系啦，佢就话证明咧，就是我哋中国人咧，就系 我哋 嘅语言啊，几伟大啊，系咪啊？ 系啊， 但我觉得咧，即系嗱，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睇翻，因为我哋咁样截录都体会唔到个精髓噶。但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十五分钟啫嘛， 系十五分钟，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噶，因为即系我哋起码而家咧有啲咩唔对路嘅话咧。就系唔系下下就扫边个拳头大啊嘛，即系好似我琴日所讲，唔系下下都话我抵制你咁样咧。 啊、 喂，咁不如就真系大家摊出嚟、 嗯， 大家互相辩论一下，直接交锋，即系又俾人哋见到我中国人，哦，原来又后生啦，又靓女啦，又识讲嘢啦，又俾人又话佢原来都系 有风度添， 又有风度咁啊，佢几好啊？喂，嗱，我认真，你唔好话边个输赢啊，都冇计分噶啦。呢啲少见啊嘛，我哋。即系唔好全部都系硬邦邦，我哋全部咧即系可以即系摆事实讲道理嘅话咧，喂呢啲辩论不妨多搞。 我好中意你头先讲咗一点啊，就系话咧佢讲嘅说话用嘅用字嗰样嘢冇咁官腔啊。 系啊， 你睇我哋香港嘅政府 就好官腔噶嘛。 系啊，行出嚟咩都系好得睇，惊死讲错，但又冇一啲事实嘅证据去支持啊嗰啲咧，你真系每一次睇到你都会瞪佢哋好尴尬。我成日都会话，不如你哋试下学下做戏先啦。你哋即系嗱，做戏唔系代表要假。做戏系要真啊，真嘅 练把， 即系练下你嘅台词啊，人帮你谂下先啦。你成日都好官腔咁样出嚟答，而家唔买呢一套噶啦。 系啊， 现代人 系啊，咁而家咧啲人仲会咁计嘅，中女又出嚟辩论啦，美女又出嚟辩论啦，港女咧。 嗰啲辩论啲咩咧？咁 咁之前邀请过佢上去电视解释嗰啲逃犯条例嗰啲嘢咧， 嗱、哦、 中女有啦，美女有啦，争港女。 嗰、那个唔系女啊，可能 叫埋佢个同事啦，出嚟解释下啦，做咩唔申报啊？ 你又嚟啦， 梗系啦，火未呼应啊嘛， 火系 啊， 火系听日啦， 冇啦，火完啦，火完啦， 听日再见， 食 lunch 啦，食 lunch 啦，拜拜。